錢人開刀。他解釋計劃可望創造過百萬個就業職位，包括路橋、港口和提升電訊設備等基建，有助美國在全球競爭方面擊敗中國。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2点，升313点，成交金额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9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6.5升16.5，美团315.2升17蚊，港交所459.2升8，友邦保险94.05跌3毫，小米集团26.4升6.5，阿里巴巴223.0升3蚊，中国平安93.75升2，比亚迪股份174.1升9.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21，瑞士法郎8.233，澳元5.895，加元是6.182，新西兰元5.422，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4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0点，升371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55美元，卖出171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公园径转翻去梳士巴利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海防道噶。重复多次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公园径转翻出去梳士巴利道挤塞，龙尾喺海防道。咁顺利村嘅顺安道由于有爆水管，顺安道近住凌波第二中学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顺利村嘅顺安道近住凌波第二中学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由于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翻屯门方向咯，咁而家近住泥围一带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则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都系排到去梳士，都系排到去九龙公园径近住海防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啦，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啊？ 我支持你，曾志豪。 因为佢系中意 Mira 啊嘛，系咯，咁我谂住都带块镜去。 啊、你就唔使。你唔帶塊鏡，你帶盆水都得。 都得， 係啊，盆水就我覺得嘥咗盆水。 耶、yeah, ，我唔做啦。 哎，既然係咁，我都同你一齊啦。我都話俾大家聽啦，我都唔做。 你唔做啦？ 係啊， 唔得，你跟我唔得喎。 我唔做嗰個台長個位啫。 係啊，你有啲變，唔得唔得唔得，我唔制 唔做節目。 你有啲變化，阿桂花田好啦。係 啦， 佢話佢有咗。 係啦， 係啦，係啦，你諗多個。 咩？我有啲變化。 你唔可以淨。系话 职业 上面唔做嘅，系啦，到你拣到个， 啊啊、 你俾时间佢你演绎吓，我跟校长去星梦揾食。 嗱，我话冇跟嘅，我系有。 你有咗、啊，有咗乜嘢？ 我有 咗几多个月？ 咪有咗都几个月啦。 点嚟嘅？ 点 嚟 嘅？ 点嚟嘅？点嚟嘅？ 要安排要开个会嘅。而家落实埋添啦， 几好啊！咁啊，反正都系啦， 到你啦， 大啲啦， 你大啲啊？ 点啊？嗱，你选啦。 其实啊，新处长啊， 系 系你阿哥嚟嘅， 就是、我表哥啊， 咁冇志气，阿哥啦，表哥， 点解同姓噶嘛？系啊，哦，咁啊契哥， 咁可能你话原来你有你有个你有个新世嘅大秘密 啊，系啊，系啦、啊， 哇，几、啊啊、好啊， 系咧。 系啊，唔惊 唔 觉，系咯， 又 四月一号都要讲下少噶，虽然我觉得其实而家唔使点讲少， 应咗节啦， 应咗节啦， 咁咪而家唔讲下咧，即系笑唔到啊嘛，好多好多时都系啊， 笑唔出， 系啊，好笑唔出啊，真系，好热啊，因为 同埋最紧要咧，我哋个 timing 啱啱好啊，起码去到四月一啊嘛，因为琴日咧有个咧就早咗一日宣布咧，啲人就以为佢讲真噶。 系、哎、 啊， 早咗一日宣布 咩 呢个Volkswagen 啊，佢话佢改名啊， 哦， 系啊，佢要变做咩Volkswagen of America 啊，系 啊，系啊， 咪、啊、就系、 是，咪先， 应节咯， 佢系真系玩嘢定系咩噶？ 佢系咪身处澳洲或者新西兰？佢、啊、早啲踏入四月一号 结果佢咧。佢喺29号宣布嘅，美国大众汽车宣布会改名咧，我都唔知道第一个字点读好啊。总之当Volkswagen of America 啦，本来系 Volkswagen of America， 系咯， 佢系前后调转，但系个串法都唔同嘅。咁但系后来咧，当大家好震惊嘅时候咧，咁于是乎佢仲要讲，佢话我哋点解要咁样改名咧？因为我哋要更加专注于做电动业务。哦，佢话嗰个 Volk 咧，即系个福特啊 ，Volt 啊，系、 哦 okay、 啊，佢话咧要改名做电动车。咁當大家好緊張啦，可能就反映股價嘅時候啦，佢先出嚟同你講，佢仲要好忍得喎。 點咧？ 佢29号話要改名，佢30号先出嚟澄清，隔咗一日喎。 啲股價 係啦， 有冇影響咧？ 我 有冇喐動咧？ 好似冇事喎。 啊，如果係咧，就大件事啦。 係啦，唔知啲人仲會唔會覺得更正喎？咁然後點知咧？去到30号先話俾你聽。讲笑啫，我谂住提早一日喺愚人节前夕同你讲笑啫， 冇人会提早 嘅，冇得要预嘅系啦，即系冇得， 唉，唔系，但我明佢点解咁做。你谂下嗱，头先我哋三个无论演技几逼真都咧，我剃头第一句你都话得啦，明啦，愚人节啊嘛，但系如果你要人哋信你咧。你就真係要俾人哋同愚人節聯想唔到嘅，佢就隔咗兩日做緩衝區。 哦哎、我哋千祈唔好咁諗啊！ 係啊，真係唔使啊！ 會有兩疊投訴信。 我都係咁。 两 啦， 今日 愚人节啊， 系啊， 所以咧玩开咗少少玩笑啫。 系啊，嗰阵时仲即系每年愚人节咧，啲人温故知新咧，都会讲翻咧曾经经典嘅嗰啲愚人节笑话咧。跟住我记得有一个最夸张系好似美国啊嘛， 因为之前 美国直情搵火星人咧砸地球啊嘛。佢话我哋今日宣布咧，我哋证实啦，其实火星人已经登陆咗地球，佢仲会进行袭击。哇，嗰啲人好紧张， 好 当年咧 好 笑。 唔知系咪因为愚人节呢一个嘅日子咧都。系好西方比較盛行一啲啦，每年咧就外國嘅，譬如就算係啲新聞媒體咧，佢哋都會。是預一個版位或者預一個位置咧， 係、 啊、玩一個愚人節嘅新 聞 嘅喎， 係係係， 嚇、啊！即係煞有介事，即係連佢哋咁嚴肅嘅做開嚴肅嘅咧、 啊， 都會玩得盡啲嘅。 係啊，我見到呢度好似台灣定邊處咧？啊，台灣啊，台灣呢個愚人節新聞咧，你聽到都～ 每次都是咁噶啦。有啲愚人节新闻咧，你希望佢就你讲笑啫嘛，系啦。但有啲就话，喂，你千祈唔好讲笑。譬如咧，佢话嗰个咧，台湾咧嗰个汉堡王啊，佢话咧佢推出呢一个咧优惠券，佢话咧任何一间品牌嘅优惠券，你嚟到我哋呢个地方咧都可以有买一送一嘅优惠。咩叫做任何一间优惠券呢？你攞麦当劳张券去到都得， 都有 系啦。如果你攞到麦当劳优惠券、肯德基优惠券，佢话你嚟到我哋汉堡王嗰度咧，都能够得到买一送一嘅优惠。 呢个系人哋整蛊佢，定佢自己喺度疯传啊？即系佢自己间铺头讲啊？即系 其 实愚人节嘅。 结果咧， 佢系边日出啊？ 结果佢系喺 应该唔系今日啦， 唔系啊，31号咯， 即系琴日，又系预早咗嘅咁。 系啊，咁真定假噶？ 咁。 半真半假， 我都觉得系佢烧死温。 半真半假， 半真半假 系真噶， 系真噶， 系啊！你知唔知咧？ 即系只系做琴日嘅啫。 唔系啊，佢就会系喺我睇下先啊。佢讲嘅就系一个礼拜。 哦、 由4月1号至4月7号，你就算去其他地方攞佢嘅品牌，都讲台湾啦，所以香港唔使有咩宣传，唔关我哋事啊。飞都飞唔到噶啦，佢就话咧，你真系可以攞其他牌子嘅 coupon 嚟到咧，佢话都能够咧得到一个优惠。跟住咧呢次又好笑，佢讲出嚟啲人唔信啊。佢话肯定系愚人节优假噶啦， 所以就冇人去兑换啦。 系啦，后来佢要出嚟澄清，佢就话真噶，唔系愚人节优惠嚟噶啦，所以。啊！你话真系唔同佢讲少啊，咪真系几有效果啫。 咁又真系喎，嗱，如果比著咧，香港咧，嗱，早前啊，即系就系30号嗰日，系啦，百佳又出咗事，就话买满200蚊咧， 系咩系咩？ 系啊， 佢出咩事？出咩事？ 系啊，佢话凡购物满200蚊咧，就即刻减200蚊运费零加，所以咧，啲人咧，哇，咁爽到买200蚊， 结果咧，结果咧，真系假噶？ 咁跟住，咁當然有好多太太們咧，就喺度上課啦，即係喺度購物啦。哇！有一個咧，有張單成18張單， 都係200蚊，18張200蚊。 係啊係啊，咁跟住就喺度狂買咧。跟住咧，佢後屘先話唔好意思啊， 係假噶， 唔係即係呢個咧係佢懷疑咧網上邊咧就出有啲有啲北啊，即係有啲病毒啊，所以咧令到佢哋咧就出錯咗咁樣。 啱啱好嘅，買200减200嘅，哇！偷偷冚喎。 原本應該是點㗎？ 即唔會有呢件事咯， 直頭冇呢件事， 即係出錯錯咋？之前都試過㗎啦，佢哋有啲網上系統啦。 之前風扎咪係咁樣咯， 即係唔知咩1蚊定點樣係咁買㗎嘛？係啊，不過如果你講到咧，大家最唔想係愚人節嘅笑話，或者其實只係希望佢一個愚人節笑話嘅，一定係要講到哥哥啦。係啊，每年都係㗎，你都好希望講笑就最好啦嚇。 係啊，咁啊，今天咧有一個。特別嘅點唱添嘅，咁啊有位聽眾咧就 send 咗個電郵嚟咧，就阿 Chris 同阿 Roy 咧就2周年嘅結婚紀念都係今日，咁啊就係想聽哥哥嘅左右手。 不知道為何你會放手，只知道習慣抱你抱了太久，怕這雙手一失去你，令動作顫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再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 天一念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无奈怎能够除下再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正话听完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之余咧，亦都咧有一个节目咧，系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港台电视31。咁啊，其实咧就有多个频道咧都会咧系播放啦，就是、今晚咧7:30到9:00就会有咧系张国荣嘅一个网上音乐会啊，想你张国荣。咁呢个都系纪念咧哥哥张国荣逝世18周年嘅一个。演出嚟嘅， 系啊系系啊， 系啦，咁大家可以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1咧，都会系转播。 今晚7:30至9:00， 系啊，好多嘉宾都会即系、一早已经预告咗啦，佢哋会唱歌啦。 许冠杰、 系啊、 莫文蔚、李克勤、张智霖， 张智霖仲俾佢点名要求啊嘛，我一定要你唱咩啊？风继续吹，好似系，系啊系啊，都系一定要佢唱咁样。 系啊系啊，OK 啊，睇到我哋都有嘢睇下。 系啊，大家可以继续欣赏下吓。喂嗱，讲啲地理常识题啦， 系乜嘢？ 请问你黄大仙是什么人来的？ 黄大仙不是一个神仙啦， 是神仙啦， 是一个神仙啦。 黄大仙是郑少秋， 是啦，我都记得郑少秋。 黄大仙， 是啦。如果你问黄大仙是哪里来的，可能 黄大仙咯， 是啦，可能你就会想是不是赤松黄大仙啊？ 赤松仙子啊？ 是啦，赤松仙子咁样。咁我想从来都冇人咧，即系特别去考究过。即係或者認真去諗咧，就係話啊，黃大仙係邊度嚟嘅咧？ 其實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啊？ 即係黃大仙係咩人嚟嘅？ 黃大咩咩人啫？咁佢一個神仙啦，係啊，佢由人變神。 因為我哋中國嘅神咧，就通常咧有個特點嘅，就由人演化而嚟嘅， 得道咁樣。 係啦，得道噶嘛。咁所以譬如 係 啦，大家就好想考究下咧，就佢本來係咩所謂籍貫啊？不過咧嗱，你永遠好少會咁問嘅，因為譬如你拜就拜啦，係啦，你好少拜黃大仙嘅時候就話黃大仙，我係同鄉嚟嘅，你記得保佑我多啲啊咁樣。而家如果你當同鄉咧，你直接就我就住喺黃大仙下村 嘅。我哋係你睇嘅咁 啊！係啦，我係你呢個地鐵站㗎。 咗有一輪新嘅風潮，要起翻呢一啲仙人啊，個神仙呢啲仙人佢嘅背景咩？ 佢都係仙塵嚟嘅 神仙啊！ 係啦，嗱，以後咧，我哋嘅下一代啊，佢就會比我哋叻啲啦。 係啦， 佢就會知道啦。媽咪啊，黃大仙啊，你知唔知啊？係咩人嚟嘅？ 係咩人？ 佢係咧內地其中一個咧地方嘅人嚟㗎。 嚇？ 係啦，咁攞，因為黃大仙 移民落嚟㗎。 黃大仙啊，真有。其人噶嘛，咁然后咧喺我哋啱啱咧派发俾即系各个学校啦，甚至乎应该会好快就可以教嘅呢一个叫做。 我的家在中国，这个就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赠送的国情读本。 哦，套书啊嘛。 是啦，我的家在中国的丛书。咁呢有报纸呢就即係传媒就问学校借嚟最新嘅版本啦，就睇一睇啦。咁呢就发现其中呢就讲香港嗰部分呢就有十页嘅。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用咩嚟引入咧？ 系啦， 佢用黃大仙嚟引入。 咁呢個嘢真係人所熟悉噶嘛？ 冇錯啦，即係都幾 細蚊仔都應該識。係 啦，好代表到香港嘅。 係 啦，咁佢點樣介紹咧？佢就話啦，黃大仙並非本地人。 啊，咁佢嘅新移民嚟嘅。 咁啊，都唔新啦，黃大仙嚟咗幾耐啊？ 當年佢都嚟咗新移民啦，係咪啊？ 而係嚟自遙遠嘅浙。江南溪啊， 哦， 犀利啊，咁样，咁所以咧，佢话 籍贯啊，佢嘅 系啦系啦，即系话佢就系浙江人嚟嘅咁样， 犀利啊，可以揾翻佢系嚟自边度啊？ 系啊，咁然后佢就即系话俾你听咧，咁其实佢 顺便讲浙江 系 点样？ 系啦，我就想谂下佢究竟系喺边度嘅咧？咁跟住再望一望咧，浙江呢一个南溪咧，真系好多嘅。如果你打咧，佢就真系会写住黄大仙故里，即系就话咧嗰处就系咧嗰度嘅即系。佢乡下嚟噶啦，咁样 真系好啊！黄大仙故里啊， 黄大仙咧就先故里嘅， 系啦， 佢会故我， 系啊， 系啊， 所以唔怪之咁多人都望佢，系啊。 咁望一望黄大仙喺，系啊，喺呢一个黄大仙嗰个叫做南溪嗰度咧， 系 真系，原来咧嗰笪地方咧都有好多名胜古迹嘅嗱，所以我哋以后咧即系了解多啲， 长知识啊，真系 系啦，即系佢都系嚟自我哋内地嘅省市噶，所以即系嗰个中港一家亲嘅情谊更加浓厚啊！真系，咁观音系边度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818维园流水式集会的案件今日宣判，控罪指他们在前年8月18日分别组织和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下进行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的集结。法庭今日会就黎智英、李卓人、吴凯儿、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共七名被告的控罪作出裁决，而另外两名被告梁耀忠和欧诺轩较早前已经分别承认一项和两项控罪，法庭今日亦会听取两人的求情。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向政府提交的报告建议，劏房租期固定两年，期间不得加租，租客应有权续租一次，有四年租住权保障。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四年租住权保障未必足够，增至六年会较理想，让租户轮候公屋时可以有稳定居所。对于小组建议续租时加租不得超过15%，邓宝山说不太满意，担心会为业主制造诱因加租达上限。本身是小组成员之一，有份经营劏房的香港业主会会长石兴云在同一节目认为，今次建议未能解决二房东私下转租的问题，认为应该增设源头租约，保障业主和租客双方利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6宗，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0宗是境外输入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42名无症状感染者，23宗本土个案同样来自云南。云南新增的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来自接壤缅甸边境的瑞丽市，部分患者是缅甸籍。当局说自昨日凌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后，发现这29人检测呈阳性，将他们转到定点医疗机构。内地累计90217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涉及23,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方案，涉及重建公路等基建、投资电动车市场、翻新房屋、支持制造业等。拜登形容今次是国家世纪一遇的投资，将创造数以百万职位，推动经济增长，有助国家安全利益，令美国在未来和中国的全球竞争中胜出。不过拜登计划将企业税由21%增加至28%，以抵消部分支出，引起共和党和部分商界反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如果方案造成大幅加税，增加数百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就不太可能获得通过。美国商会亦认为加税会拖慢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和基建计划的目标背道而驰。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4点，升273点，成交金额5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2点，升1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9蚊，升19蚊；美团315.2，升17蚊。港交所460.6，升3.2，小米集团26.45，升7毫，阿里巴巴222.2，升2.2，友邦保险93.6，跌7毫，盈富基金28.9，升2.4，中国平安93.4，升8.5，比亚迪股份174.8，升9.9，中芯国际25.8，升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10.7，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8，人民幣6.566，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5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13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39美元，卖出1,71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的龙翔道，龙翔道观塘方向在虎山道附近的中线有意外的，现在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对开有意外，中线受阻，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相当之多车，尤其是公主道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接近培正道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啦，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咧，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去湾仔北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喺顺德中心。咁啊，九龙方面咧，提下大家啦。观塘嘅顺利村顺安道因为爆水管啊，咁啊近住凌波第二中学对开嗰段嘅顺安道咧，继续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车辆要改道行驶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大埔道以登华庭去沙田，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集，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愚人节有时真系大晒噶，因为点解啊？你讲错嘢咧，都会好容易得到人哋嘅原谅，因为你可以扮咧讲笑啫嘛。咁我唔知系咪真系讲笑咧。话说琴日咧，即系吓，即系就有一单新闻咧，就真系唔系讲得少噶，因为咧，琴日就呢个立法会啦，就解释啊，人大常委会咧就改善咗。完美咗香港嘅选举制度，咁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局长啊，曾国伟咧，佢就去到立法会咧，就向啲议员解说，其实都唔使解说啦，一定好噶嘛，系咪先吓？不过都要嘅，都要解说嘅。咁啊，点知咧就有个笑话，咁啊，唔知佢系咪提早庆祝呢个愚人节啦吓？佢咧就喺呢一个小组委员会上面咧，佢就嗌咗麦美娟个名，咁冇嘢嘅，不过佢唔系对住麦美娟嚟嗌。佢系对住梁美芬嚟嗌，啊麦美娟啊，我系梁美芬啊，一次，第二次再嚟，啊麦美娟啊，我系梁美芬啊，一次就话，一连嗌两次咁，即系代表咩啊？代表佢真系唔认得咯，冇嘢噶，因为一次就系错，两次就系佢唔认得咯。嗱，如果一次系你嗌错，其实第二次就系你有问题，即系讲紧人哋啊。边个叫你个样生得咁可爱啫？两个人都一样样嘅，哎呀，真系唔知系咪咧？可能佢哋系咪可以力组咧？呢个政坛嘅 twins 咁样一样咧吓？咁啊，原来咧翻查翻呢个资料咧，老老实实，原来唔系第一次咧，有人认错咗麦美娟俾人认错嘅。嗱，原来咧，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自己上网咧望一望。乜麦美娟议员个样系咁所谓嗰啲叫做咩话，即系世界样啊，系好多人都会同佢相似咩？知唔知点解？因为话咧计梁美芬个样同佢一样之后咧，原来之前啊，佢话已经试过咧，呢一个叫做经文联嘅张华峰啊，佢咧曾经嗌错咗咧，边个做麦美娟咧？不过呢个真系好尴尬，咁都嗌得错，即系你都唔知边个嬲边个好笑，佢系嗌错咗叶刘淑仪做麦美娟。叶太喎，嗱，即系我真系好难相信啊！张华峰点解会咁样嘅？叶太无论系个衣着、用嘅名牌手袋，甚至乎衬嘅颜色啊，唔系即系佢都系同麦美娟嗰个 style 系好唔同噶嘛？系咪先啊？即系边个好边个差咧？嗱，我真系唔好判断啊！因为你知啦，当你话咧，你嗌错一个女人嘅名咧，其实你系同时得罪两个女人噶嘛？不过我即系啊，麦美娟咁究竟佢点算好咧？即系佢成日都俾人认错嘅话。咁啊，难怪啲人又翻旧账咧，就系当年有传就话有人喺礼宾府里边就不停问候紧阿林郑，嗰阵时有传就系佢嚟嘅，会唔会其实搞错咗咧？而家我哋终于真相大白啦，其实根本传出嚟嗰个人 系认错咗佢嘅，原来根本就唔系佢做嘅。咁究竟系边个咧？真相系点嘅咧？唉，算啦，过咗去咁耐咯，我哋净系希望啲议员咧就醒醒定定，嗌错名啊事小啊，讲错嘢就事大啊。你知啦，而家喺立法会咧，喺新一届啊，如果你讲错嘢咧，分分钟话你行为不检咧，可能会俾人逐出家门噶。所以等我帮帮你啦。如果下次你真系嗌错名认错人嘅话，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呢？介绍你睇呢条片啊，咁咧佢就喺嚟自网上一个频道咧，其实佢就截录咗咧，就系TVB 啊，应该咧之前佢哋曾经有一个节目咧，就叫做 ETC 解鉴师啊，我都系睇重温我先见到嘅啫，啊几好笑、啊，因为咧佢就即系介绍翻啲其中一集咧，就系话认错人嘅时候应该点算呢？咁佢就有嗰两位主角啦，朱玲玲咧同埋呢个金城安啊。系咪金城安啊？系啊系啊，金城安。哎呀，我真系好想讲金城武添，因为佢都好靓仔吓。咁啊，佢哋就喺度咧，用咗唔同嘅方法咧，话俾你听，认错人系点算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条桥几好噶，佢就系坚持，你一定系佢，唔系我搞错，系你扮错，一定系佢。咁下次你试下啦，我哋试下叫阿曾局长系咁对住佢讲，你系麦美娟，你系麦美娟。你冇扮嘢啦，都唔知得唔得咧？讲笑啫嘛，愚人节啊！哎，情侦探有冇俾人认错过咧？好似有喎、啊，佢系咪好似俾人认错咗？佢系 点啊？ 一样都系咁威猛、高大同埋英俊得凡，最紧要系咩？你哋两个都咁有钱啊嘛，好似认错咗黄耀祖。 真系试过有一次喺一个商场做活动嘅时候，有台下嘅一位街坊话：，哎呀，我寻日见到你啊，喺嗰个边一个场馆嗰、那个场馆嗰度咧做表演啊，见到你啦。我就话嗰、那个应该系黄耀祖嚟嘅，嗰、那个唔系我系情侦探。咩啊？我明明系你嚟噶，系你啊！哇，讲极咧，佢都话嗰个系我，我都真系冇佢苦啊！或者咧，要学似咧，以前我哋有前辈咧就咁讲嘅，佢话咧遇上过咧系Brenda Low 卢叶薇小姐，遇上咧一啲嘅听迷啦，相信下就话啦，见到佢嘅时候就同佢讲：，哇，你咪曾路德咁样。于是他就跟他说，我不是曾路德，我是卢叶薇，不是呢，你是曾路德呢。如是者是这样强调，于是卢叶薇都问他一声，好啊，你 说我是曾路德，那请问卢叶薇是怎样的？卢叶薇就跟曾路德一样的咯。啊，真是这些好有趣啊！呢啲城市传闻，跟住落嚟呢一个嘅消息咧，就如果俾着我哋香港朋友都可以咧，咁样嚟到去气泡旅游，去到去呢个地方玩咧，可能你都会觉得有趣啊！有冇谂过去白流呢一个地方嚟到去做旅游啊，轻松一下咁样咧？嗱，台湾方面咧，睇到新闻消息啦，就话佢哋同呢个白流咧就进行旅游气泡。成为首个咧旅行团咧就喺呢一个寻日咧，应该系寻日嘅时候咧就已经正式出发啦。咁仲话咧每个礼拜有两班嘅航班，每班嘅人数咧就110人。不过啲嘢咧就系咁嘅，有第一班嘅时候咧就轰一声全部爆棚，即系去得全部啲名额用尽。但系跟住落去咧。既然是每周两班之后那些呢，现在据讲话呢就是零零丁丁啊，即是呢不是全团成人啊，即是成团啊，110人啊这样。咁啊似乎就要再做多啲功夫啦。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大家听到呢一啲嘅旅游气泡呢，就唔好諗住呢即係好容易呢就可以去旅行啦咁样。其实当中呢睇返啲细节，就以台湾呢一个同白流嗰个例子为例呢，佢其实呢都有好多嘢要搞喎。原来佢呢起码呢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呢，嗰、那个嘅你要住宿嗰个洗费呢，其实亦都会呢係比平常呢去观光呢係贵嘅。因为呢、这个疫情嘅关系嘛，好多旅行团呢本身嘅成本已经增加啦。咁白流嗰啲酒店啊租船嗰啲 嘅出價又會貴咗好多。咁所以咧，如果你都真係有機會去嗰啲旅遊氣泡嘅地方度做外遊嘅話咧，你都要預咗有一個情況，就係、是、除咗有好多手續要做之外咧，你亦都要預翻咁上下多錢先好啊嚇，啲嘢咧會貴曬嘅。好啦，既然係咁，我有陣時咧聽咗或者睇咗就當去咗噶啦，而家唔使使錢噶啦，係咩？咁啊，介紹你睇呢條 channel 啊，叫做咧Travel ET Today。咁佢入邊有一個短片咧，就話啦，到白樓必玩五大景點懶人包咁講。系啦，我哋唔系台湾啦，我哋系香港啊，咁我哋而家咧就未话去呢个白楼咧做啲咩旅游气泡，咁究竟白楼喺边处啊？白楼共和国就喺西太平洋岛聚嘅一个国家，即系西太平洋岛聚国家。咁咧佢有五大景点咧喺呢条短片入边咧，短短咧分零钟就介绍晒噶啦。一牛奶湖，即系话咧啲湖水咧会有啲乳白色嘅，仲有咧火山泥可以敷面嘅。第二水母湖，即系话咧好啱浮潜嘅，好多水母咧同你一齐游嘅，咁唔惊俾佢炸到咩？唔惊，因为嗰度啲叫黄金水母啊，即系点啊？佢哋咧由于冇天敌咧，已经系退化到或者叫进化到，佢哋系冇毒嘅嗰啲水母。好啦，第三就叫万妙岛，其实即系无人岛，咁咧系一个好舒适休闲嘅岛聚啊，俾你去他条嘅。第四就系天使瀑布。即係話有一個好靚嘅瀑布咯，喺白樓咧就係最具代表性嘅景點啦，可以享受一下。第五咧就係海上夜釣，海上夜釣即係點啊？即係話當地咧會有啲船家好興咧，就係夜晚帶你出海咧嚟到去垂釣嘅，咁啊捉到嗰啲嘅漁獲咧，仲可以變做魚生俾你食咁樣。聽完之後係咪當去咗白樓啦？如果係嘅話，咁我彭仔咧喺度都要咧俾四個豎起。手指公直竖拇指的 emoji 俾你，梗系我嚟俾你啦，唔系俾条短片啦，你睇咗当去咗嘛，服你啦，系咪？好啦，咁啊，桂花田有机会俾你去旅行，会唔会考虑去白楼啊？定系以唔得唔好啦，费事白行一趟。 呢、这个地方咧都想去嘅，之前咧好兴嘅，但系讲紧系啱啱去开嘅时候，应该系十几年前啊。咧我哋咧认识有一个唱片公司嘅 P.R. 咧，佢经常都去嗰度，当去台湾一样嘅，但系佢系去白楼嘅。佢话哇，真系好靓嘅嗰度。好啦，我哋唔讲白楼，不如讲下其他地方。啊！喺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系咪嗱？各自有喜欢的噶，咁啊，但系有啲供应嘅食物咧，就真系要特别小心处理啊，去食用啊，例如河童啊，河童河豚啦、啊，例如河豚咧、啊，唔系讲你啊， 讲小姐， 咪就系咯， 哎呀， 好应节，好 应节，好应节啊！你真系日日都系愚人节啊！ 例如河豚啦、啊，鱼生啊、刺身啊、海鲜啊，尤其是生蚝啊，喂，生蚝啊，有食开生蚝嘅朋友咧都知道啊，嗱，要特别咧小心处理啦。一系生蚝嘅存放啦，二就系咧开嘅时候究竟你点样食用下？喺酒店咧嘅时候咧，嗰啲侍应哥哥咧或者姐姐们咧开生蚝嘅时候咧，佢哋都会用啲水冲下先俾个客人嘅。喺食蚝吧咧嗰啲啦地方。就会即开即叫即食啦，就即刻放上大堆冰上面，第一时间送俾客人食用嘅。咁啊，打边炉嘅桶蚝咧，系要咧落熟佢先食啊，成日都话熟未啊，熟未啊咁样，大家都会睇下喂佢有冇缩水啊，咁样先至去确认佢系咪食到。因为点解啊？因为好多时生蚝都即食蚝咧都会出事啊嘛。咁盒装写住日本即食生蚝咧。是已经开埋壳噶啦，是嗰啲咁啊，打开就食得个非常之方便嘅。有冇试过啊？有啊，有试过啊，系啊。原来咧喺过年咧，即系我哋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呢款即食嘅免壳生食用嘅生蚝咧，就已经系有得卖噶啦。初时咧唔多人注意啊，咁啊放量又唔多啦，咁所以咧就比较贵啊，成300几蚊一盒嘅。但系后来咧，多人食咗，咁啊放完多咗，而家卖200几蚊一盒啊，连街市嘅鱼档啊都摆几盒出嚟卖。但系佢个厨房即系放嘅地方咧有冇问题先？有啲咧海鲜档啊，佢系摆喺 浸住冰水嘅地方啦，有啲咧就摆喺咧喺诶，即系譬如隔篱系啊呢个生蚝，再隔篱咧就摆啲其他海鲜，中间就摆几盒呢啲即食生蚝啊咁。咁有啲咧就咁摆喺室温嗰度，咁点咧？嗱，虽然话有盒包住啫，封实咗啫，但系都系叫做食用生蚝刺身嚟嘅、哦，啊，系咪要特别小心处理咧吓？咁啊，有啲业界人士就话啦，买呢啲即食生蚝刺身食物咧，其实咧要按规定咧要放喺摄氏4度或者以下嘅雪柜要冷藏嘅，要放喺咧冰面咧已经系违规噶啦，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咧真系要睇清楚，究竟嗰个档主嗰、那个系只系一个板啦样板话俾听，喂我有呢啲卖啊，定系佢净手拿住哦，你要呢盒就攞俾你咧，真系要特别小心处理。咁啊，成盒咧就放入呢个冰水浸嗰度，更加唔建议。你话唔系，已经冰咗噶啦。喂，你点知个包装有冇事啊？有冇一啲窿窿罅罅，有少少窿仔，跟住沟埋你浸嗰啲水里面有菌噶嘛？咁就真系到时都系医院见噶啦。因为咧有市民咧，佢话食到真系肠胃炎啊、屙呕吐泻噶。嗱，今日分享咧，饮食男女 channel 之日本生蚝全城热肠，记者朋友咧就访问咗好多间即系卖呢个日本生蚝嘅档主啦，又揾咗啲市民去试食啦，更加揾嚟咧一个咧厨师日本厨师，但系咧佢得意，佢识讲下广东话啦，佢话呢啲几好味啦，有啲咩咩好得意嘅佢都，咁啊大家睇下睇完条片之后，仲会唔会觉得都 OK 冇问题啊？定系就都系面啊？因为咧嗰、那个师傅都有唔系佢哋咧条片里面都话埋啦，如果食呢啲即食生蚝嘅时候，最好咧都系搵啲滚水淋下佢先，跟住咧再加啲咩调味料落去食咧，咁先至可以带嚟鲜味噶。希望大家食嘢摆嘢落口嘅时候，都要食得安心，食得安全健康啊！ 都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细晒近啊，就真系危险啦。 花边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保佑大家先啦。 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小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寿安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Hello。 我想问下你哋咧，有冇听过咧？象龟啊。 象龟，即系一只好似龟嘅龟，象龟。 唔系，一只好似象嘅龟，叫象龟。 咁一只好似龟嘅。 咁有冇象公啊？ 哎呀，其实象龟啊，即系系一种龟嘅品种。 佢无端端做咩？阿爷上身嘅？ 唔系阿爷啊，我俾你激亲啊！ 因为 咧，我睇到咧有一个新闻咧，讲到好夸张。点 啊？ 有个哥哥系咪啊？佢屋企有好多只龟啊？ 吓，唔系喎，话咧有一个咧机场啊，那个机场咧系嗰啲岛啊，嗰群岛嘅机场咧。就咧揾到一个男人咧，佢坐飞机嘅时候咧，个行李箧入边咧，搜到有185只咧，系加拉帕戈斯象龟 B B。 咁长嘅个名。 加拉帕斯。 加拉帕戈斯， 加 拉帕戈斯， 呢个地方嘅品种嘅象龟 B B， 佢系咪呢？系放生啊？ 佢梗系走私啦， 系咯，走私啊， 系、 哦、啊，做啲不法勾当啊，咁于是我咪好奇咯，嗯、哇，象龟、啊，仲要系呢一个名字加拉帕斯诶戈斯，加拉帕戈斯。咁係咩嚟㗎？咁樣咁咧，先至睇到咧，原來啊，哇，好勁㗎喎！呢一隻嘅象龜咧，佢係而家咧世界上咧，即係最大嘅體型、最大嘅陸龜啊，叫做 哦，係咪即係可以成個茶几咁大，可以俾我哋騎上去嗰啲咁 咁犀利㗎？有 應該可以擺塊四方板喺上邊 打 麻 雀， 係啊， 哦、 我知啊，嗰啲 同埋啊，好勁啊！佢哋咧真係有翻上下 size 咧，嗰日長成啊，哇，有幾長啊身體，1.5米。重咧重啊170几公斤啊，即系差唔多成400磅啊！ 成个肥妹仔咁重啊！ 系啊，肥妹仔 加 埋佢妈咪 啊， 系真系 就400磅咁重啊！ 系啊，哇！ 同埋又最 高个1.5米好高噶， 系啊，成个情真棒咁高噶啦， 系打横噶， 但系佢打横咗咁高咯，咪真系嗰啲叫长啊！ 我想讲咧，佢有一样嘢仲长啊， 条咩？ 系啊，佢个寿命好长噶， 有冇400年啊？ 哇、哦，系咁你好夸张喎！佢有咧， 70岁， 佢系超过100噶， 超过100噶， 超过100年噶，可以。哇！曾经讲过咧， 系咪好慢嘅？佢真系会咧慢过树懒咁样噶， 系嘛？但系曾经讲过咧，原来咧有啊，有一只嘅象龟咧，佢咧个寿命咧系175岁， 哇！ 即系佢死嘅时候系175岁， 系咪睇佢啲龟纹啊，系先估到？ 唔系啊，系养佢嗰个人话俾人听嘅。 佢 话我细细个就养佢，养到170岁， 好犀利，是世界纪录大 全噶，应该都咁上下啦。 咁你谂下，养佢嗰个都170岁， 系啊， 犀利，几犀利啊，真系 长大， 好劲啊！呢一只龟 象龟。长寿最长可以去到170岁，我哋下次要同人讲啦，祝你咧好似象龟仙人咁啊！ 拜登形容今次系国家世纪一遇嘅投资，将创造数以百万职位，推动经济增长，有助国家安全利益，令美国喺未来同中国嘅全球竞争中胜出。不过，拜登计划将企业税由21%。增加到28%，以抵消部分支出，引起共和党和部分商界反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如果方案造成大幅加税，增加几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就不太可能获得通过。美国商会亦认为，加税会拖慢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和基建计划的目标背道而驰。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3点，升234点，成交金额7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5升19.5，美团315.4升17.2，港交所460.4升3元，小米集团26.35升6毫，盈富基金28.86升2毫，阿里巴巴221.2升2元，友邦保险93.7跌6毫，比亚迪股份177.8升12.9， 中国平安93.35升八毫，中芯国际25.5升八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2，瑞士法郎8.227，澳元5.89，加元6.178，新西兰元5.418，欧元是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5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13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5,88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美元，卖出1,713.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新界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岗军营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军营一带就挤塞。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都是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友邦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刚才讲了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天桥去回九龙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都是慢车。另外伟业街去回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上村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啦，锦田公路刚才讲了受交通意外影响，现在来回方向近住石岗军营一带都是挤塞。机场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一带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辑。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嘅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CIBS 创意写作介绍舞台剧本，创意就系咁简单。 剧字点嚟？ 如果你分拆顶嗰部分，其实系一只老虎啦，下边嗰个豚咧就一只猪，右边嗰度其实一把刀嚟嘅。 讲剧讲剧，带大家收听出色剧本。 快乐系一种最好嘅传染病。冇一种盘尼西林可以阻止到佢，包括世界末日在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话差多十三分咁滞啦。 系啊，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29度啊， 夏天嚟啦。 系啊，相对湿度71%。咁啊，大家咧记住啦，如果热得滞咧，就开下窗啦。 系，仲可以游水啊，而家。 冇错啦，可以去沙滩啊，听日可以沙滩游， 可以去泳池啦。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嘅防疫嘅功夫咧， 请戴罩， 请 戴罩。 好啦，嗱咁啊，我哋即系喺呢一个嚟紧迎接一个长假。期啊，系咪？咁啊，应该好多活动嘅，但系呢啲活动咧都系有限度啦。 系啊，大家要注意吓，社交距离啦，嗰个人群聚集啦，同埋要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啦吓。 好啦， 识背嘅呢啲。 喂，咁但系咧，如果为自己去拣一啲地方去玩啊，去放松下咁样，有一啲喺香港都会有嘅。 嗯， 餐厅咧佢系特别咧系俾宠物入去啦，有一啲咧直头系个餐厅本身咧系养咗啲动物喺度， 系啊 系 啊， 系嘛， 系啊， 有啲系猫猫 cafe 啊， 有啲系狗， 系有啲系狗狗 cafe 啊， 雀仔唔知有冇咧？嗱喺外国又或者喺日本有嘅， 我谂都应该都有啲嘅， 都会有嘅。 香港喎， 以前啲茶居就好多雀仔啦， 唔系咁啲系自己客人带去啫， 雀笼嗰啲系咪？ 系啊，点啊？ 咁但係呢，如果话俾你听呢，有一间嘅唔係 cafe 嚟嘅呢间呢，係都算有 cafe 嘅成分，但係呢佢其实是一间书店。 嗯。 书店呢佢都有一隻动物㗎喎，喺里面养咗，唔係猫唔係狗。 喔、 哦。养咗隻碗熊。 喔咁、哦、好少。 碗熊。 香港啊。 台湾、 啊。台湾、啊。 台湾、 啊。 台湾、 啊。 喺台湾、啊。碗熊喎， 係咪一條長尾巴嗰個一條條間？ 然之後有個新有一間黑色一間啡色嗰啲， 係咪即係百變狸貓嗰只？ 係 啊係啊 ，Raccoon 係嘛？ 係啊係 啦。咁咧原來咧啊，對唔住，唔係台灣， 喺邊做㗎？ 喺南韓啊！ 哦，南韓， 喺南韓 ，OK， 冇問題。 係，唔好意思啊，搞錯咗，喺南韓。好啦，咁啊，话说咧，南韩咧就有一间书店咧，佢入边咧就养咗一只嘅碗熊嘅，都成为咗嗰间铺头嘅吉祥物啦，即系有啲似忌廉哥啊嗰啲咁样，只猫咁样。好啦，咁啊，即系话啲人客啦，除咗话入去呢个书店嗰度咧系买书啊睇书之外咧，有阵时佢都会坐低咧，即系饮下嘢咁咧，就会同呢只碗熊玩嘅。 咁佢系周即系我讲紧系 系啊，佢放任 嘅。系啦，哦 ，OK。 系啊，即系唔系喺个笼，唔系有个笼咧困住佢嘅。 好少咁样，咁嗰啲就野生动物买卖嘅啦，变咗。 啊， 通常都自由放养嘅。 然之后问你点整？ 咁唔系问你点整就唔得噶吓？咁咧问。 咁问你个笼点整噶？ 系啊。 咁 佢係安全嘅， 安全 咬人。 其实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因为呢我自己印象中呢，即係我识嘢少啊，碗熊都好野生下。 我碗熊我哋睇得最多咪就係 Marvel 里面囉，银河守护队里面其中一隻角色囉。佢同阿咕噜係嗰隻树精呢一起玩㗎。 过去啦。好聪明啊佢。 咁我真係想象唔到呢，佢你当佢係一隻猫仔狗仔呢、啊、放任呢唔使锁链唔使绳呢，就俾佢喺嗰个书店啊餐室嗰度呢就走嚟走去咁样。 咁、啊、但係整 同埋都大隻嘅。 大隻嘅整嘅係。 成隻狗仔咁大隻嘅。 哇是、啊、狗仔係边隻狗仔先。 边隻狗仔。 即狗边隻狗种嗰啲 size 先。 嗰啲歌姬咁啊。 哦 ，OK， 好歌姬， 我都大隻過認真。 咁佢係碗熊，咁咧最近咧就話呢一隻嘅碗熊咧喺鋪頭裏邊咧就同啲客人咧唔係咁妥喎， 係啊， 成日搗亂，又咧即係搶人哋啊抄嗰啲客人嗰啲袋啊帶嚟嘅袋啊，周圍抄啊咁樣，同平時嘅佢咧即係據報道咧好友善嘅，就好唔同啊咁。原来后来咧呢一个嘅铺头老板咧，于是揾个兽医嚟睇下佢乜嘢事啦。 系， 话佢有咗。 哦， 话俾你知，佢一只嘅啫嘛。 系咯。 咁佢边算得嚟有咗咧？出边 可能 呢 个真系有第二只碗熊咧。 定系 buy one get one free 啊？喂，咪即系佢买翻嚟嗰时佢已经系怀孕。 会唔会碗熊可以同小熊啊？都可以啊。 喂，你即系熊猫，熊猫类 啊？系啊。 喂，咁啊系喎，嗱，你又讲出咗一个重点啦。既然咧佢入边。 partner 系边个嚟？ 系啦， 咁你都要知道一个一只噶啫嘛，你系讲紧系咪？ 咁会唔会佢哋动物可以咩噶？ 单性繁殖？ 唔系，佢啊搵其他唔同种类啫。 搵只狗又得。 嗰啲跨物种咧，可能系 咁啊，基因改造， 跨过界 咯。 哎呀，好惊啊！ 混血儿咯， 唔知而家 啊，定认亲啦，系搵翻亲生嘅， 定系还是呢一只碗熊喺佢进入呢一间书店之前， 我咪就话买嗰时啊 ，buy one get one free 啦。 可能系啊，真系。喂，但系头先咧，你话咧，你开头话以为嗰个碗熊系台湾咧，其实你都唔错得晒噶。 台湾 因为台湾咧有一个非常知名嘅碗熊 coffee shop 咧，不过就咁样嘅，早一年到啦，佢嘅新闻卖出嚟咧就唔系好嘢嚟嘅。佢就话咧嗱，本来咧 咬到人啊， 唔系啊，本来佢嘅卖点咧就系话咧喺台北话真系有个咖啡店咧，就系成日都话我哋有只碗熊喺度嘅，好正噶吓。咁咧结果咧就好多人就慕名而去啦。咁后来咧就俾人发现咧就话喂唔对路，系好可爱只碗熊，唔系俾人虐待。佢话咧，老板咧成日会将只碗熊咧，头先我哋话自由自在啊嘛。佢话个当日咧喺台湾咖啡店嘅碗熊咧，俾人绑喺张台脚度，咁咧仲时不时系啦，时不时咧个老板咧一见 佢 系啦，攞脚踢佢啦。佢最后咧点解咧会闹上新闻？因为报案咧，因为佢直情见到呢个老板咧放狗咬只碗熊啊，撞鬼咯咁样。 啲狗做乜嘢啊？ 系啊， 唔系啊，系个老板做乜嘢真啊？ 系啊，咁所以咧 咬佢嘛。 系啊，咁所以后来咧，即系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如果你话有啲乜嘢引起个涟漪咧，除咗罚咗嗰间 coffee shop 之外咧，佢都有啲动物组织咧，佢都提醒大家，佢就话。 即系咪禁将啲动物摆喺一啲铺头度？ 佢话其实你谂清楚，究竟咧成日咩都将佢摆晒啲 coffee shop 或者书店诸如此类咧？佢话系咪只只都啱用噶？ 系 佢话系咪咧？即系每一只都系咁适合咧，俾你摆嗰度做宠物，因为毕竟吓，即系呢啲叫特殊动物，系 啦，接触咁近， 系啊。咁但系 佢唔同猫狗系咪？ 系啊，但系你话如果数到碗熊咧，台湾有啦，阿彭仔讲韩国系有嘅，乌克兰都有嘅。系啦，咁佢话咧，基本上个卖点系咩咧？都系同人讲咧，就话嗱，你嚟嗌杯嘢饮，你就可以同佢玩嘅啦咁样。 但系我真系唔知道碗熊原来系咁善良啊，或者系咁温顺嘅咩？ 即系 原来咁样噶。 好似阿彭仔话斋，即系你印象中佢都好似系野生噶嘛， 系啊， 即系同埋即系动物园里面先睇到噶嘛。 你知唔知碗熊啊，真系好似我哋啲僆仔噶。 乜嘢？ 因为咧，根据咧佢哋嗰啲动物专家点样形容咧，碗熊特点系咩啊？ 第一，八厌， 好聪明， 哦， 好贪食， 系。 嗱，阿天就中一样啦，第一样唔中啫。 唔系两样都中， 好聪明， 系啦。 唔聪明点贪食咧？ 扮聪明啊，系啦，很聪明，很贪吃，破坏力很大， 哦， 冇错。 嗱，系咯，所以都不。善于系摆喺啲咖啡里面啲， 重要系咩？嗱呢点似我啦。佢话咧缺乏呢一个咧打教育系无效嘅。佢话因为咧打骂咧佢都系唔理你嘅， 系 啦，即系教唔到啦， 教 而 不 善 啊，教而不善啊， 即系唔系嗰啲咩纯犬师嗰啲可以搞得掂啦。 所以好惨嘅， 所以都不是系可以当宠物咁样去养 嘅。系啊，同埋佢话咧，即系嗱，我哋当系普及下知识啦。佢话如果你真系想养碗熊咧，嗱，首先我唔知香港法例得唔得啊，我怀疑唔俾嘅。 我都话 系啦，我怀疑唔俾嘅， 野生。 咁而家根据外国嘅资料咧，佢话咧有好多人咧养碗熊系点养嘅咧？ 系点啊？ 当狗咁养。 於是乎就俾啦， 拖佢出街咁樣。 唔係唔係啊，會俾狗狗糧佢食，但係佢唔食呢啲㗎佢。佢話咧成日都被養到咧肥得滯咧成粒波咁，因為咧你見唔見得啲人話狗糧其實佢有好高嗰啲 蛋 白質啊、糖啊諸如此類，總之咧有陣時會太肥㗎。係， 佢話咧有減肥狗糧㗎，你知唔知啊？ 咁所以佢話咧養到咧啲碗紅咧即係。阴公啊，变咗粒波咁样咯，系黐肥啊，所以就会唔系几健康 啦。但系佢 养 越嚟越可爱嘅会，但系问题系啱唔啱去养先啫。 我见过一次咧，真系叫。撞口撞面見過碗紅咧，咪就係 動物園咯。 唔係啊，對上一次咧去温哥華探親嘅時候咧，夜晚食完飯咧喺街度行嘅時候，翻屋企咧就有一家四口嘅碗紅咧過馬路嘛。 哦，咁好開心喎，野生好開心啲喎。 咁跟住咧，我見到佢四個咁樣一齊行過嚟，咁我咪驚咯。我第一次見嘛，咁我啲親戚家人咧，佢哋就話：，好普通嘅咋，佢驚過你啊。 佢一家四口咪算少啦，有啲一家八口咁。 原来真系喺北美咧，系好随便见到。 我谂都系佢哋好多野生动物。 即系都话你话真咯，我哋即系喺野生嘅，一系就动物园先见啫嘛。点解喺书局、书店你未见到？ 我个 friend 咧，佢就移咗民去英国之后咧，佢同我哋分享啲生活点滴啦。佢分享得最多系咩咧？ 养啲咩动物？ 唔系养啊，佢就话咧， 自来好多动物。 琴日咧有只狐狸嚟探我，系啦。咁佢点解会知咧？因为佢哋装咗嗰啲咩红外线感应器咧，一有异物入佢哋个花园定系咩，就会响啊嘛。咁佢咧响嗰下。睇唔到嘅就錄低咗，跟住佢哋第日咧就發現咦響咗 alarm 喎，睇下啦，哇有隻狐狸嚟咗喎，喺佢哋後花園度打圈嘅走咗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嗰個情況係點？佢話嗰啲狐狸咧越嚟越大隻啊， 係 啊，佢唔知係咪同一隻啊，定係咧佢叫咗更多親戚朋友嚟咧， 揾到嘢食啊， 係啦，佢可能開頭嚟嘅時候細細粒嘅喎， 係啊， 佢而家咧越嚟越大嚿喎，好好笑啊！ 朋友係男士女士啊， 一家人嚟嘅， 係係啦。咁個太太會唔會驚？會唔會變精噶？ 係啊， 越大越大， 狐狸精啊！哎呀，定係佢老公話俾聽，喂，越嚟越大隻啦，越嚟越近啦嚇，個狐狸精。 我有嗱咁多动物路过都唔紧要，呢样嘢路过，我哋一定要俾佢停留一阵嘅。 系啊，个蜻蜓 系 咪？ 系啊，路过蜻蜓。咁都听到哥哥嘅歌啊！ 让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瞎了眷眼都则已倾听。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纳也不必扫兴，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吻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吻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爱是我的爱，若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 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啦，哥哥啊，呢一个系路过蜻蜓，路过蜻蜓啊！喂，而家呢单新闻咧，我冇谂过呢个重点咧会摆咗喺呢一格度嘅。 咩啊？ 佢本来系一单咧破获毒品嘅新闻嚟嘅，香港。 系。 咁啊，琴日咧就喺海关咧就破获咗呢个西贡咧就有一个叫做制毒工厂啊。咁咧就话啦，佢里边咧就拘捕嘅嗰个可卡因嘅价值咧，价值有成7300万啊。 系咪豪宅嗰个啊？ 我记得。 佢呢个唔知系咪豪宅。 警方仲专称嗰位为制毒大师啊嘛， 就系、是、呢个 point 啦。嗱、本来咧，本来个新闻嘅重点咧，应该就话破咗一个大嘅即系制毒工厂啦，又阻截咗几多诸如此类啦。咁、但系点知咧，成为咗呢一个小争拗咧，就系、是、究竟嗰个人有几大师咧？佢系咪应该称为大师咧？嗱，佢有争议喎， 因为咧，佢系咪用咗另类嘅啲制造方法嘛？好似话 系啦，嗱，咁咧 首次系咪首次咧？揭发原来佢可以 用啲化学物质啊嘛。 佢咁讲嘅，海关毒品调查科嘅指挥官咧就话啦，可以用制毒大师嚟形容呢一个25岁嘅被捕男子。佢话咧，佢识得用咧，佢话佢识得用盐酸同埋阿摩尼亚等化学物质咧，将霹雳可卡因咧净化得更加雪白，提高售价。 好 啦，咁有咩唔同咧？我哋逐格听先。佢话咧，因为一般嘅毒贩咧，就净系识得去超市度买梳打粉嚟净化毒品嘅啫。 即 系我哋小确幸嗰阵时教小梳打。佢话咧，但呢位仁兄咧就识得用盐酸同埋阿摩尼亚等化学物质，将佢变得雪白，就唔系用小梳打。佢相信咧呢个系受过专门训练嚟嘅。咁啊，所以咧唔知点解咧就已经称呼佢做咧就制毒大师。好啦，边个出嚟反驳佢咧？犀利嘅啫！ 我知道，肯定系嗰啲咩大学嗰啲教授。 系啊，冇错。 B-camp 大家好熟嘅，你呢个你有慧根啊，阿K光啊， 系 K光咧就走出嚟咧就回应佢就话：喂，普通嘢嚟嘅啫， 使唔使大师级啊？ 呢个真系好笑。佢话咧：喂，佢话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识得呢种化学程序。佢话咧：我用化学物咧将可卡因净化变雪白咧，佢认为吓，即系根据K光所讲咧，个中学程度嚟嘅啫。佢话咧：嗱，佢唔系叫你学啊，佢用化学原理啫。佢话可卡因来源系要买，但系佢平时你就算买支咳水咧，其实个成分都能够提炼到海洛因。佢话你喺屋企制毒咧系做得到嘅，咁佢唔系叫你咁做啊，佢只不过话系咪去到大师咧咁样。然后佢仲质疑，佢话系咪被捕人喺网上面揾资料，咁然后就自己咁样就做化学分解就算啦。然后佢就话啦，唔可以你唔识嘅就当佢系大师噶。哦，莫非咁样？即系咧，你如果拉嗰个咧唔系大师咧，咁啊冇咁高分。拉呢个咧个分数高好多。 加多咗字喺度咧，跟住成单嘢咧， 自己标签， 咪成单嘢都话喂，我捉到个大师啊咁样。 我琴日听嘅时候我都吓一跳嘅，哇，劲喎、一个大师。咁但系个大师得 个，我奇怪你点会走去煲一个？ 系 啊，制毒 啊，我哋平时喺呢度讲新闻咧，我哋成日都话哇，个贼咁叻嘅，都要自己打自己嘅嘴咧。嗱，唔系赞 佢 啊， 唔系做贼啦， 系啊，哇，制毒大师 可以咁样噶？ 唔系，一嚟系咁啦，二嚟咁。佢原來佢好巴閉嘅地方就係攞阿摩尼亞同硝酸同埋鹽酸啊，咁點咧？邊個啱咧？究竟我哋信化學老師講啊，定係信海關嘅毒品調查科講咧？定係嗰個大師上庭嘅時候都話：喂，其實我流羅嚟嘅啫， 我係上網學嘅， 我會改過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818维园流水式集会的案件，今日宣判，法院裁定黎智英等七名被告的组织及参与非法集结罪两项控罪成立。控罪指他们在前年8月18日分别组织和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下进行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的集结。法庭今日裁决罪成的七人 分別是黎智英、李卓人、吳凱兒、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和李柱明，各被告逐准保釋。至於同案另外兩名被告梁耀忠和歐樂軒，较早前已经分别承认一项同两项控罪，法庭今日听取两人的求情。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报告建议的2+2方案下，业主四年内不能以安排父母或亲戚入住为由取消租约。報告亦表明，租客如果有不良行為造成滋擾、從事非法活動或欠租等，業主有權終止租約。報告已經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給差餉物業估價署等處理有關租務糾紛。至於2+2後的續租安排，他說會是業主和租戶自行討論。梁永祥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劏房情况曾经被扭曲，例如有业主不愿意和租客签租约，要求住客三日内搬走，每次和租客见面都加租等，形容今次报告是拨乱反正。警方推出防骗一站通网站，加强宣传防骗信息，以打击和预防诈骗。網站包括針對最新騙案手法的警示，由警隊製作的防騙宣傳短片等，市民亦可以透過網站提供的連結前往電子報案中心向警方舉報騙案。南韓新增55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超過500宗，社區感染病例佔537宗，其中首都圈佔342宗，再有4名患者死亡。韓聯社報導，各種日常生活空間的零星散發感染事件不斷出現，為防疫防控亮起紅燈。在春季出行量大增和下星期舉行補選的情況下，各種活動可能導致疫情惡化，而政府已經連日強調需要嚴守防疫規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1点，升293点，成交金额8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2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4元，升24元；美团317.4，升19.2；小米集团26.45，升7毫；盈富基金28.94，升2.8；港交所461.2，升3.8；阿里巴巴222.4，升2.4；友邦保险93.95，跌3.5。比亚迪股份177.1，升12.2；中国平安93.1，升5.5；中芯国际25.7，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6，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9，人民币6.5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5点，升176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16美元，卖出171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咧葵涌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快线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桥面一带咧就排满晒车噶啦，龙尾去到百老汇街。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喺美孚桥面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快线受阻塞到百老汇街。而新界咧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段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啊，去元朗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就封闭，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有啲挤塞噶，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同忍让啊。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段，因为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爱民村近住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应该系九龙吓，九龙过去港岛咧就仲系多车，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隧道出将军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比较多车的，而九龙观塘顺利村的顺安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近住宁波第二中学对开那段的顺安道是需要临时封闭的，经过时间大家要改道行驶了。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进业里去旺角，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其实咧有阵时食蟹咧，我会惊噶。点 解咧？ 因为其实我系惊蜘蛛，我惊昆虫， 跟住我觉得好似啊两个款。 咁你八爪鱼都唔食得噶？八爪鱼都有八只脚噶嘛？ 你唔同啊，即系佢个壳啊。 你啲幻想嚟 啊！ 八爪鱼同你啲幻想嚟啊！蟹都 我唔干涉啊，你哋自己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风数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塞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爸爸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小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40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录。 豪雨录，从来未爱你绵绵。 再相拥， 今次 Eason 呢一件事话俾我哋知一样嘢，原来 Eason 佢唔系神，佢始终都系一个平凡人。连病都不敢痛，凡人就会有烦恼，凡人亦都会做错决定。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今次呢件事亦都话俾我哋知，古人嘅智慧系啱嘅，言多必失，代言越多必有损失。做咩全球代言啫？做翻中国咪算咯。谈论连场大雨，你窗台漏水不得了。其实 Eason 有一首歌，亦都可以为好应景嘅。当真相仿似是怪物藏在铁箱，打开放出了又怎样？从来未爱你。讲得啱，真相系要收埋嘅，唔好理个真相系点样，因为对于不明真相嘅人嚟讲，佢都系等于一只怪物，系好难接受嘅。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全多少。当 Eason 佢发出嗰张绝交嘅声明，要同十几年嘅牌子讲再见嘅时候，佢脑海里边系咪会谂起呢一首歌呢？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爱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最惨系乜嘢啊？你头你同人绝交，你谂住啦，好多人都会支持啦。但系点知你见到点解大陆网民嗰头一减价就买爆翻嗰啲鞋款嘅？咁咪又要唱呢句咯？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Eason 呢件事件，有人话唔可以怪佢嘅，佢有得拣咩？从来没失。呢个真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嘅课题，无论你系神定系人，你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系咯，究竟几时有选择权呢？选择权就即系话事权，于是乎咧，一般嘅普通打工仔就会讲噶，诶，我边有得拣啫？我 small potato 嚟嘅啫嘛，人微言轻，我冇得拣嘅我。明嘅明嘅，打份工啫嘛，受人二分四，我哋作为食物链嘅底层，咁啊梗系 no say 啦。你想有 say 啊？答升职爬高啲，有影响力，出人头地，咁人哋就会买你怕啦。到时你声大大，你咪有得拣咯。嗱，结果真系有人信咗嘅，咁啊越爬越高咯，爬到名成利就啦。咁按道理跟剧本，系咪我而家有得拣啊？我系咪可以自己做自己嘅老板啊？点知又面对另一个问题？我嚟到呢个位，已经唔系自己一个人食唔食饭嘅事，而家系成棚人跟我揾食。我唔似你一个普通嘅打工仔，自己填饱个肚就全家唔挨饿。你自己一个打工仔，你梗系潇洒啦。我冇得拣噶，我成队人啊。嗱嗱嗱，咁就好矛盾啦。因为地位太低嘅时候，你就话冇得拣，因为你地位太低。到你地位太高，冇得拣，因为你地位太高。咁即系点啊？即系无论你地位太低定太高。其实点都系冇得拣啦。不敢痛，到那一天才会。又或者，其实点拣呢？原来系同你嘅地位高低无关嘅，而系同你究竟想点拣有关嘅。坐到咖啡酸了。但系我哋点样拣？有时又唔系我哋自己可以决定，系要俾周围嘅环境影响嘅。大陆有个作家，佢曾经写过一段咁样嘅金句，哇！我发现都非常之到，非常之中嘅。佢系咁讲嘅：你睇到好多报纸，其实你只系睇到一种报纸；似乎你听到无数嘅声音，其实你只系听到一种声音；似乎你谂到无数，其实 佢哋只系俾咗你一样嘢啫。如果有需要嘅话，佢哋会将所有人改造成为一种人。佢哋系拥有呢一种咁强大嘅能力嘅。佢哋就系一部高效嘅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咁样制造一种叫做奴隶嘅产品。最惨系咩啊？最惨系呢种奴隶产品唔系限量版嘅，唔系 limited edition， 可能系大量生产嘅。咁我哋应该点算呢？这个时候你有冇勇气对呢种产品讲一声我罢买？ 和你也许不会再拥抱。 我哋就梗系冇能力可以教神点样做人啦。唯一可以教神嘅就只有更加高级嘅真系神啦。佢又系歌神，咁但系另外一位亦都系上咗天上面做咗上面嘅天神。唔知呢只歌系咪真系历久常新，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启示？如果真系唔知讲咩嘅，系咪真系唯有保持沉默？咁你起码可以悭翻啲，悭翻啲金啊嘛。 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孤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法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风骚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啊冇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刹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花边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啊，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小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 啊，好得意啊！睇咗信报一个记者一啲文章咧，写啊讲电话号码咁样。 点啊？ 咁咧。又真係得意喎，即係去到今天啦，電話號碼呢其實呢都原來呢都分咗一啲叫做唔同嘅世代呀。 係。 我同豪仔呢嗰個電話號碼嗰個字頭手提電話下講緊。都係九啊。 係。 咁原來九 係 有啲代表性㗎喎。 九即係最早嘅。 你可以講。 最早啦，肯定係最早啦。 係啦 係啦。我而家呢個 number 係我爸爸嗰陣時用㗎。 是 他出了一个手提电话，他第一代一路转转转转转来给我咯。即是到到他退休不再需要成日都工作呢，他就给这个电话你啦，这个 number 跟着我咯。所以应该是有超过20年历史的啦。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你自己做即是开始做东西的时候你自己没一个？ 因为我已经用紧这个了嘛。 哦，即是说。 好早的时候我老豆 他。就不停地转。 不是，他开头就用这个，我现在用紧我这个 number。后来他退休了不再做东西了。他说是但不用了，他就将这个电话给了我咯。 那接着 到你出生了。 到所谓我出生了，那我在大学已经是用紧这个电话。 是，那阿爸 一路用到现在超过20，他跟着他中间就自己用第二些 number 咯。好笑啊！ 就是咧，原来咧系讲电话号码咧，原来都有啲即系有啲喺人与人之间沟通咧，都会系有啲嘢出现咗就系。头先正正所讲啦，九字头都有廿年啦， 系啊，超过啦。 嗱，呢啲就正正咧，当你喺度交换电话嘅时候咧，咁啊记者朋友就话啦，佢话咧同阿佢话话同阿黄光亮啊，唔知点解佢话佢教佢啦，佢系咧一个人。佢而家你揸住个手提电话号码，系九字头嘅话，你就 系 一个信得过嘅人， 哦、 你一个老实信得过嘅人。 哦，我明白，因为你 keep 咗好耐咯个电话， 啊、 你冇成日转。 系啦系啦系啊！佢话咧做生意咧，你而家你俾个九字头电话俾我咧，你老实 ，OK， 我信得过你。但系如果 系五字头， 信唔过六字头， 系六系 OK 嘅。六是好啲嘅， 好少少啊。 系啊，因为六咧都未去到，而家你五啊，直成电话卡咁滞噶啦嘛。 你六都系电话卡嚟噶， 六都系咩？唔系、啊， 五同六咧，佢话五同六咧，因为而家可以大台大 number 过台，或者系啊，即系近啲十几年先系可以啦。咁佢话咧，你五同六嘅话咧，佢话你年资尚浅， 系。 跟住点解有五有六咧？咁样佢话分分钟咧，可能系嗰啲人咧，咁点解你会买电话卡唔系上台嘅咧？咁、即系可能会有啲人会咁谂啦。咁你唔会问人哋你嘅电话。卡你呢个 number 系上台唔上台噶嘛？咁佢就觉得你五同六咧就应该系嗰啲买电话卡嗰啲咧，佢就话啦，你个人唔稳阵。 嗯， 一系咧你就成日转 number， 一系咧你点解成日转 number 啊？咁啊，继续喺度推论咯。你咧一系咧就被情，一系被债， 系、 啦，一系被仇家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先有啲咁嘅电话卡号码啫。如果你佢话你系一个叫做比较稳定啲啊，叫做沉实啲嘅人咧，你嘅电话应该咧一路用咧，就好似我同你咁样啦、 哦。 我都系用咗廿几年到而家啦，我都未停过嘅嗰、那个电话号码。不过亦都系嗰间电信公司添。 系 即系佢有咁嘅分析，我觉得啊又几得意。咁但系对于一啲新世代嗰啲年轻人咧，而家好多时都系五啊六号嘅电话，即系个电话字头系咁噶嘛。即 系 佢哋好难攞到个九字噶嘛。 系。 咁我话咁又真系，因为佢哋年轻人咧，咁啊年资咪真系钱咯，系咪先？咁佢话如果你系一个大人，你又拿住呢个五啊六个电话号码嘅话，佢话你都要望一望，谂一谂啦。咁 唔系，其实我觉得简单啲咧，其实唔使话信唔信得过，而系咧调翻转就系咧，佢有冇谂住咧将佢嘅底啊露底牌俾你啊？譬如你如果你识个朋友，你见到佢一个所谓我哋呢啲年纪啦，四十岁以外嗰啲啦，佢如果佢换个电话号码俾你咧。 佢唔系俾个九字头嚟嘅，佢系俾我头先话六已经好啲啦，如果五啊嗰啲咧，就唔系代表话佢信唔过，而系佢信唔过你啫。佢唔願意將佢咧， 哦， 真實嘅老底嗰個電話咧就攞俾你咁樣， 兩者啦， 我覺得都 係 噶， 係啦，即係你俾嗰個人或者收嗰個人都係啦， 好多時都 係噶，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諗下，你而家你成日間唔中又要又要做下 PayMe 啊，或者做下呢啲手續啊，你見人哋留個電話俾你咧，留五字頭，咁你就知道其實我哋做咩嘅，但係我哋自己都會噶嘛，譬如咧我老婆去網購嘅時候咧，咁你都要同對方個户主要聯絡咧，佢梗係。俾个电话卡个 number 佢啦，即系你又唔需要。 因为而家系啦，都市人咧都会一定系。 暂时你仲未需要实名登记之前咧， 有两个电话号码。 你都唔系几想咧，即系你谂下，我买条厕纸啫，我唔系好想真系将我嗰个真实常用嗰、那个即系电话攞俾佢噶嘛。 或者系嗰啲叫做什么会籍啊，或者嗰啲上网积分嗰啲卡啊，嗰啲系咪？ 但系好笑噶，上次佢又去揾一个即系嗰啲社区互助咁样买啲嘢啦，嗰、那个户主咧主动问我老婆话。你呢个电话好少用嘅咧，跟住你点知啊？因为成日打俾你咧，你都系删咗机嘅，即系话咧，我都系嘅。你有呢个 number， 可能净系爱嚟俾钱用嘅啫。咁你咪开有需要先开机咯。 系啱啊！ 你平时又唔会长期着住，因为冇人打俾你噶嘛。 因为你冇将你嘅朋友要揾你嘅朋友将佢交，因为你知道嗰个电话就系纯粹系欢迎出边嗰啲填咗就算。 所以我就觉得你佢讲得啱嘅，不过双向咯，我就会觉得如果佢肯俾一个九字头嘅电话我咧，我就觉得佢信得过我，佢肯将个真实攞俾我。 Okay, 一样。 佢话咧，另外亦都睇到啦。佢话咧，有一次咧就上咗去嗰、那个火柴头嗰间铺头啦，嗰度咧就订标系啦。咁咧，跟住佢话咧听到咧，佢话隔篱阿伯咧就问嗰个服务员 系。 佢话喂，即系因为佢可能摆低嘅标咧就俾佢维修，跟住咧可能咧搞好咧就通知翻你啦咁。跟住咧嗰个伯伯话问嗰个服务员。喂，你哋嗰个通知号码系咪三字头噶？冇人嘛？你有三字头，我听唔听噶？ 系。但系而家好多都系咁噶。 跟住咧，但系又唔系嗰间公司 火柴头就话， 火柴头个老嗰、那个服务员就话啊，你放心，我哋嘅公司就系二字头嘅， 系。系啊，你好似好难得咁噶而家。 系啊，即系开有二字头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咁好啦，佢话因为三字头啲咧，我十居其口，我唔听啊。 冇错。 我 miss 咗，佢话咧嗰个 都唔可惜， 系 miss 咗都唔可惜。 系，我而家都系。 所以咧，佢就话而家即系原来电话号码嘅字头咧，都好影响咧一个即系都唔系影响嘅，即系话都系日常生活里面咧都已经有一定位置。会了解对方是怎样自己是怎样、啊、你没说我有一次就医院打电话给我啦，总之有需要打给我的时候我说哎呀不好意思 我电话呢它自动将三字头就已经静音了或者不听啦样我说佢话我话打翻俾你咧，佢又话啊，一呢个系语音电话咧，你唔打得翻俾我，我咁点啊咁？跟住佢话你将我哋个电话 set 咗喺你个电话嗰、那个表里面咧，咁你就可以听到我哋电话，要去到咁样咯。即系如果我唔 set 咗喺个电话嘅记录表里面咧，跟住你就系一世都听唔到佢电话。 不过我觉得好惨嘅就系而家好多嗰啲机构都用三字头咧，其实你真系令到人哋好唔愿意听嘅。 但系问题 系 好多嗰啲咩把鬼电话都系三字头啊嘛，嗰啲又信窿嗰啲，一日都叫你攞嘢，一系又邮局叫你攞邮件咁样，佢都全部都攞晒，佢哋系惨嘅。但系都好冇办法，除非你真系需要用到佢，你就将佢个电话 set 咗喺你嘅电话表里面咯。 我明白。 是啊，再加上咧，佢话咧，试过佢话屋企咧有个亲戚攞翻以前咧嗰啲记事簿咧，写低以前嗰啲好耐冇联络嘅亲戚电话咧，仲系六个字。但系你知唔知佢推下啊？佢因为有加加减减嘅字头咧，以前咧 加个二啊， 加个三啊，加个九啊，加个六啊嗰啲咁样咧，佢搵得翻。 搵 得翻嗰啲叫做嘅好耐冇联络嘅亲友。 我明，即系等于以前因为你分咗九龙区啊、新界区咧，一个就三，一个就四，去到后来全部统一就有个二字喺前面。哎呀，真系 一啲回忆嚟噶， 香港集体回忆之你系咩 number？ 投资方案涉及重建公路等基建，投资电动车市场、翻新房屋、支持制造业等。拜登形容今次是国家世纪一遇的投资，将创造数以百万职位，推动经济增长，有助国家安全利益，令美国在未来和中国的全球竞争中胜出。不过拜登计划将企业税由 21% 加到 28%， 以抵消部分支出，引起共和党和部分商界反对。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認為，如果方案造成大幅加稅，增加幾萬億美元的國家債務就不太可能獲得通過。美國商會亦認為，加稅會拖慢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與基建計劃的目標背道而馳。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午初風勢較大，早上氣温較低。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90点，升312点，成交金额8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2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5，升27.5；美团317.8，升19.6。小米集团26.45升7毫，盈富基金28.94升2.8，港交所462.2升4.8，阿里巴巴223.4升3.4，友邦保险93.85跌4.5，比亚迪股份177.8升12.9，中国平安93.35升8毫，中芯国际25.7升1蚊。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74，英磅10.716，瑞士法郎8.226，澳元5.889，加元6.178，新西蘭元5.42，歐元是9.1181，每百日元對港元7.0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6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21美元，卖出171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喺呢一個葵涌道嗰邊咧，之前去荃灣方向美孚橋面段有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嘅，快線受阻，咁啊塞到去宏景台噶啦。葵涌道去荃灣方向美孚橋面段有意外啊，而家龍尾排到去宏景台。另外就是新界的錦田公路近住石崗軍營段，之前都是有意外事故，亦都是處理當中的，來往方向都是多車的，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啦。現在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的龍尾在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仍然非常多車，龍尾去到接近這個培正道的，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就在佛光街橋底，東區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鲤鱼门道。咁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观塘嗰边，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落去九龙湾之路咧多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啊，落去鲤鱼门道咧，现时亦都系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龙尾排到去连德道。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菠萝斜至到北围段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女友辉的音乐选择 ，Total 嘅 Girl Goodbye。

即系冇水嘅，真系佢讲紧，肯定嗰间姨妈家私 打唔开嘅多国语言小说 系吓喺佢嗰啲示范单位嗰度做 station 啊， 最有特色嘅就系佢有啲过万顾客同你免费互动，系啦， 呢个真系嗰间家私 展示户外嘉品嘅室内露台，仲有超过一万尺嘅室内迷宫，十万定一万好大啊真系， 佢讲紧。佢讲紧嗰个系九龙东嗰个啊， 间间都系啊。 佢九龙东嗰有户外嗰 part 噶嘛， 系 咪？ 啊，系啊，系啊，系九龙东嗰、那个。喂，咁啊，仲唔讲系，仲唔讲埋嗰啲手推车嘅？ 手推车 佢帮你搬货啊嘛、哦。 你可以自己加噶。 行李啊，行李啊。 系啊，冇错冇错。 推行李车啊。 系啦、 啊， 咁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佢哋嘅叫做复活节加愚人节嘅 station 宣传套餐。 几、啊啊、有心思喎、啊。 系、 這、 啦、 個， 但系几有心思、啊，因为咧、啊，你有冇发觉好似玩紧七七？我是谁咁样？ 佢哋自己公司出噶， 佢哋自己公司出噶， 即系计上一次嗰支鞋抽， 上支鞋抽， 有支鞋抽咪跪低嘅，话系咪意思想话系跪低啊？我哋唔会， 哦、 又系僵面嘅， 這個、 好似系 僵面嘅。 哦，呢、這个唔系，呢、這个 又好快又抽起咗。 系啦系啦，呢、這个总之就系话食住大家中意玩 station 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咧，佢、就嚟呢、這个要 stick 嘅话咧，即系佢话要 stay 啦，不如就 stay 喺呢一个呢一、這个我哋姨妈嗰度啦，系啦station 就摆咗我哋呢度咁样。 好得意喎，佢因为咧好快。 Okay 啊 现形啊，你明唔明啊？ 佢将自己 狗同肉丸， 系啊， 真听到肉丸就知道。 系啊系啊， 咁跟 好卖点啊。 系啊，咁跟住大家又好识玩咧，佢就话啦：，哎呀，我都识点样留评语啊。譬如咧，就会影住佢其中一间示范嘅房咧、 啊， 就写住话：，我觉得麻麻地啦，永远都净系望住出边咧，就望咗三个小时日落，系啦、啊，感觉不足。 望咗三个钟日落， 出边嗰个景咧，永远都系个幅画， 高 画 嚟噶。 系啦，咁跟住，然后另外一个咧就话：，哦，你都犀利，全球首创咧 2D 马桶。我都冇留意，原来佢有一个咁样嘅，你有冇见过啊？ 我冇见过。 佢系咧，佢喺嗰个浴室嘅示范单位。 吓， 佢咧就冇佢本来应该喺摆一个叫做马桶嘅地方。 吓， 佢就将佢变成咧，净喺地下度咧贴咗张纸。 就当系啊， 画咗个马桶 系咁咩？我去咗嗰间， 我唔知啊。嗱， 你 我俾你望下，咁样咯。 佢 特登系咁样嘅， 佢冇马桶卖嘅咩？ 系、哦、 啊， 有马桶卖嘅、哦。 佢好笑呢、這个咧，佢但系佢有洗衣机嘅、哦。 有咯，系啊。 佢有洗衣机，又有升盘， 唔会有洗衣机卖咯。 有嘅， 佢有洗衣机摆喺度，但系卖唔卖咧，我又唔知道。但个马桶好似都系摆喺度，唔系卖。 有冇马桶咧？ 好似唔系卖嘅，星盘就有， 系星盘系有得卖嘅。 马桶好似都系真系摆喺度，唔系卖。 系啊。 不过咧，系咪话咧？其实呢个家私铺咧，都已经成为咗咧一啲情侣，喺嗰度咧会霸住一个。示范单位， 好耐之前 自己已经喺度谈情，你又唔使俾啲咩茶钱啊，又唔使咧俾租钱啊。 喂，已经好耐之前 已经系用紧噶嘛， 已经有人话喺度啊，喺度摊头啦， 冚埋被啊， 系啊，都 OK 噶。同埋咧，我想问一下咧，究竟有冇人咧系真系会照单执药咧？ 系咩意思？ 将自己屋企嘅无论系一个睡房啊， 跟佢咁样做啊， 系啦，直情系执到一模一样。 我相信会有。 我试过买我试过问佢嗰啲油点沟咯，你知佢画到啲墙。好靓噶嘛，油油啊！ 哇，你问得好刁钻，我从来冇研究过呢个角度。 我以为买一罐油翻嚟， 系系啊，即系点啊？你觉得佢 墙身嗰啲颜色啊，佢啲睡房嘅墙身颜色好靓噶嘛？ 佢真系天纵英才嚟噶，喺嗰方面，人哋梗系留意家私啦，铺电器嘅时候，佢就问人哋。点沟噶？吓、啊，小姐，你想问我啲油点沟 嘅？系啲油点沟，唔系你。哦、oh, ，sorry。 哇，咁你点啊？你问咗啊？ 唔系，佢真有答嘅，同埋佢有啲咧系写住咩？ 咁、 要问 我哋师傅、啊，师傅。佢以为你系做沙房啊、装修啊， 系啊。 你会觉得成日都觉得哎呀好莫名其妙，不过咧即系我认真咧，每当大家去行呢一间家私铺嘅时候咧，你自己认真谂下你自己屋企究竟系有冇咁大咯？ 但系佢就系以细见称噶嘛，好多地方 其实佢细见都好大 噶，你明唔明啊？ 上边都好歹你啊！ 我唔同意， 系咯， 佢都有啲的士嘢， 有的士嘢噶。 佢系有个有啲示范单位咩实质嗰个公屋单位啊，三百尺 都咁 样 做噶嘛。 但系你要睇，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佢啲墙好薄啦，系啦，因为得板间啦，跟住咧佢哋系冇门啦，系啦。咁另外仲有你真系实质咧，如果佢真系想跟住佢埋咧，你坐喺度真系感受下。 点啊？ 你个电视真系咧睇唔到啊！你近到咧一个点，你问电 视， 你真系问电视系唔系可以有嗰个距离噶？ 我就 你眼望咧，哇，好正啊！有间咁嘅 dream house 咁样，但系好多嘢都系唔系几。等洗咁样，即系仲帮唔到手。 我中意你呢个冷水啊， 系啊，泼落去啊， 泼落嚟醒醒地好啲， 认真啲你去。 咁啊系，佢冇门噶， 系 啊系啊，我就中意咧去佢嗰度咧，就当系咧揾自己人生咧阶梯升级嘅一个方向。你知唔知边一格咧系我梦寐以求咧？如果有机会咧，可以喺嗰格度买到啲嘢。然后唔系净系斋买，佢真系可以买翻嚟之后喺屋企用咧，哇！就代表我人生升咗格。 花园 唔系 花园嗰啲户外嘅家私， 户外嗰啲啊，户外嗰啲无论系 有把太阳伞啊， 太阳伞啊，藤 椅 啊，诶 B B Q 嗰个唔知嗰个转转盘啊， 系 啊！我每次望住我话，我唔系买唔起噶，其实几百蚊买到一嚿噶。 但你摆室内 冇嘢摆啊，我冇地方摆啊，冇都冇得潇洒喎，真系。 我反而系嗰细路啲帐幕啊，嗰啲靓嘅家私啊，即系嗰啲。 帳幕我有買到喎， 係咪啊？即 係因為帳幕咧，你點都可以熬到噶嘛。譬如你就算你話你唔係帶到同佢個廳一樣咧，你都可以玩一陣啦。你咪接翻埋啫嘛。但係嗰個藤椅。哇！嗰啲真系要有个阳台，直情好似咧人哋哇户外有小花园啊！我好羡慕啊！ 佢仲有埋嗰啲地板咁俾你砌先好啊，先 系啊！咁啊啱噶啦！我哋人生咧就喺唔同嘅家私铺嘅区域里边咧，可能而家你净系 寻找目标 系啦，你可能啱啱出嚟做嘢嘅，你净系可以喺入口嗰度咧 买张接凳， 买到张接凳，又或者买嗰啲公仔系啦，总有机会你可以买到户外阳台啊！ 热狗啦，买个2蚊个系嘛？ 唔止噶，好似 10蚊套餐。10蚊熱狗加杯汽水，2蚊一個雪糕筒。 哇！你真係攰曬佢， 佢真係好濟啊嘛。 同埋要溝到佢啲油啊。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歯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もう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もう一つ増やしましょうI'm not afraid to die.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宇多田光啊 ，One Last Kiss。 喂，我想问一下嗱，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吓，即系话系啦系啦，有啲乜嘢咧？你系好想佢咧？喂，横掂你都退役啦，不如你摆喺度啊，即系转型去做其他嘢啊、嗯？你想有啲咩嘢系啊？ 餐车咯，不过而家都做紧噶啦。 餐车咩啊？ 即系嗰架巴士将佢变成餐车咯。 哦，系啊，你有冇帮衬过？我想问。 有 间 系啊， 冇 帮衬噶，冇。 系啊系啊， 我想帮衬噶。 咁点解唔去啊？ 未有機會啫嘛，我想了解下佢點樣喺架車行緊嘅時候，雖然佢話有啲絕住嗰啲餐盤 ，OK 嘅 ，OK 嘅， 即 係 豪華餐盤。 嗰次咧，我都想去申請呢、這個，不過即係去即係佢都要去book 位啊 ，book 位係 book 診啊 ，book 診喎。 點啊？嚟過啦，哎呀，一點三 round two。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系点啊？ 预约嘅， 哦，预约复诊啊嘛。 咁，但系都系最初步，因为佢系食点心嘅。 唔系啊，咩话？唔系鸡脚鸡脚嘅咩？ 有点心同埋有。 请问咩叫鸡脚 鸡 脚？即脚扒。 咩年代噶？你啱啱约女仔去食饭嘅时候就话我同你，我同你鸡脚鸡脚。 咦，我明晒 我 明晒， 我冇听过，但我明佢系脚。 你两个梗系明晒啦，你又复诊又弟弟，大佬好惨噶，哎呀， 又惨啫。 共用共用共用，会有长的世界，我要包容你哋。 系啊，长有一家， 长有一亲。哎，嚟 巴士好啦，巴士啊。咁你有冇谂过一个退役嘅飞机？ 退役嘅飞机， 你信唔信？ 佢明明讲巴士噶，跟住话退役嘅飞机。 我问你哋啫， 嗰架退役嘅飞机就系空中巴士。 哎呀，系 Airbus， 系啦。 跟住点啊？ 有架退役，系啊，有架喺呢个边度地方啊？大陆啊，喺四川咧。 有冇打 咩啊？ 有冇打？ 咩有冇打 个飞机？ 哦，你有 冇打折啊？ 你有冇啊？ 有冇打折啊？ 嗱，呢度有。 有打折系嘛？ 飞机打造， 打烂咗， 打造啊， 打造系啦， 打造咩？ 我谂住打折， 打造啲咩咧？ 系啦，咁佢哋咧就真系啊，佢将架嘅退役嘅飞机啊，将佢打造成为超市啊， 超市。 喂，其实都够大噶，真系喎， 喺飞机度超市啊 ，OK 喎。 喂，嗱，问题系佢屋苑够大先得噶，你架飞机好细。 哦，佢摆咗喺佢屋苑里边， 系啊，摆咗佢个大型屋苑里边， 可以摆屋企里边。 你睇图， 一架飞机，平时我见到嗰啲都系， 即系我哋香港就有只黄布船，而家佢就有架唔知乜机， 佢 系边鼠啊？ 系啦，佢真系就，你睇下成架飞机咧坐落咗喺个屋苑里边咧， 成都，成都机，佢系黄布船斗成都机啊，劲啊！ 佢喺度好似啱啱喺降落到喺个屋苑里面咁啊， 有啲似炒咗落嗰个屋苑。 准咁讲嘅， 呢度你睇下，都几得意啊！咁样将个飞机咧打造成为超市， 够大咩？ 够， 飞机好大架噶， 系啊， 唔系话 里边又有空姐，又有餐车， 系啊， 仲有厕所 ，OK， 喂，呢条桥都得， 呢个正啊！咁咧佢就话啦，话点？ 唔系，不过架飞机系唔会大得过平时我哋见嘅超市嘅，老老实实。 你又唔好咁样去。即系去比较啦，咁人哋一个揭秘嚟噶嘛。 系啊，唔系我话都唔错噶啦，你听我讲埋先，真系。 可能， 但系我见啦呢个， 我要佢着翻空姐衫得唔得啊？收银嗰啲。 嗱，我又见唔到佢。 可唔可以啊？喂，唔系喎，呢个神水嚟噶。 其实我都系咁话。 做戏做全 套，做全套啊嘛。 即系搵埋啲 captain 咧嚟，诶，唔该，我想要个，哎呀，个 captain 帮 我攞啦。 个 infantry 嗰个咪着件 系咯，同埋佢推嗰啲购物车就要变咗推餐车。 其实几好啊！如果作为一个员工有一啲咁嘅空中服务员嘅制服佢着，跟住都系爱嚟执货嘅。 但系我见到佢成架飞机咧，佢真系浪高 坐落咗， 系 啊， 即系佢唔系贴喺个地面，你就咁行入去啊嘛。 啊，唔系啊， 要有嗰个登机梯上去噶，系咯，都要个扶手电梯。 几好玩喎！ 有扶手电梯嘅，应该系，因为佢系坐落咗，佢成咧，譬如个机头咪有个辘嘅，咁佢净撑住喺嗰个机头咯。 咁所以咧，佢唔系趴喺度，即系佢唔系 嘅，唔系贴地咯， 唔系贴地嘅系。 咁我哋咪可以咧一路上去嗰架飞机度买嘢咧，一路扮啲元首咧，拧转面打招呼，hello，hello， 小心碌落嚟。 系啊，拜登唔好上去啊，拜登会扑三次， 又俾高尔夫球打中。喂，咁嗰啲咧空姐咧，咪 captain 咧咪可以讲嘢咯。咁超算太 咁啊，大特噶，唔系，但唔可以咁清晰嘅，佢要讲到咧，佢哋是不是都出事啊？啲咁有优惠啊？欢迎大家而家嚟八折啦，八折啦。系啦，而家我要解释翻刚才机长嘅广播。今日星期二嘅超市系有特价优惠嘅， 好高 兴 为你 哋服务，好高兴为你服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八一八维园流水式集会的案件，今日宣判，法院裁定黎智英等七名被告的组织和参与非法集结罪两项控罪成立。控罪指他们在前年八月十八号分别组织及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下进行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的集结。法庭今日裁决罪成的七人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儿、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至于同案另外两名被告梁耀忠和欧诺轩，较早前已经分别承认一项同两项控罪，法庭今日听取两人的求情。红磡黄埔花园发生命案，一名男子涉嫌以利器袭击妻子和两名儿子之后自残，夫妇两人伤重死亡，两名儿子亦受伤留院治理。事发在早上八点几，现场是清华苑五座一个单位，警方将案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报告建议的二加二方案下，业主四年内不能以安排父母或亲戚入住为理由取消租约。报告亦表明，租客如果有不良行为造成滋扰、从事非法活动或欠租等，业主有权终止租约。报告已经要求政府增拨资源给差饷物业估价处等处理有关租务纠纷。至于二加二后的续租安排，他说会是业主和租户自行讨论。警方瓦解一个涉及求职诈骗陷阱的犯罪集团，拘捕六名男女涉嫌串谋诈骗，当中包括案中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早前接报指多名受害人在去年受雇于一间位于九龙湾的装饰品贸易公司，受聘之后被游说作黄金投资买卖，如果拒绝会被无理解雇，如果答应投资但其后希望提取本金或赚取金额，就被各种理由推搪。当受害人表示不再继续投资时，会被无理解雇和被告知投资已经全数亏蚀，亦无法领取薪金。暂时知道有六十七名受害人，全部是女性，损失金额合共300万。警方调查后发现，位于油麻地另一间公司属于同一集团。警方前日采取行动，拘捕三男三女，并搜查全港多个地点。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大致是天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9点，升321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2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9蚊，升29蚊；美团317.4，升19.2；小米集团26.4，升6.5；盈富基金28.94，升2.8；港交所462.4，升5蚊；阿里巴巴223.6，升3.6；友邦保险93.85，跌4.5；比亚迪股份177.1，升12.2；中国平安93.35，升8毫；中芯国际25.8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46，加元1.259，人民币6.569，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0点，升191点。港金现价报15,89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02美元，卖出1,71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扫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细刹近啊，就真系危险啦。 花边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咁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早晨啊， 早晨啊，做咩咁开心啊？唱晒歌， 有咩事啊？值得唔开心呢？嗱，时间开心又系咁过，唔开心又系咁过，咁啊，梗系拣开心噶啦，系咪先？ 等等先，等等先， 等咩啊？ 你有冇温书啊？ 你问我呢啲问题啊，你等于问我有冇呼吸，有冇食嘢一样啊，梗系有啦。 但系你上个礼拜话有咧 ，Miss Lam 问你嘅问题，你每条都唔识答，你累到我哋啊，迟咗成个钟先走得啊。 哎呀，上个星期啊 ，Miss Lam 问我嗰啲啊，我咁啱未温到啫，咁咪唔识答咯，咩雷街坊啫？ 咁你点可以肯定今日 Miss Lam 问你嗰啲，你又温到咧？ 上个 星期啊，佢系问咗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啊危害五个范畴中里面嘅头三个，即系分别系人啦、机械咧同埋物料啦。今日啦，咪会问埋其余嗰两个咯。咁即系啊，施工方法同环境。我寻晚就主力问呢两样嘢，实冇错啦，系咪？ 你要答啱， 好聪明呢。 系啊，你答啱先好啊，唔好再浪费我时间啦。 系又似你咩浪费你时间啫？得啦，冇问题啊，温晒啦。 好啦，今个星期呢就同大家倾下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危害嘅剩返两个范畴，包括呢就係施工方法同环境。 Yes， 你睇我都话冇错㗎啦。 得啦得啦。 阿田。 吓係 ,Miss Lam。 可唔可以话俾大家知货柜处理作业安全所涉及施工方法主要系边几种啊？ 当然冇问题啦 ，Miss Lam， 你听住啦噃，吓听我讲得啱唔啱咯？包括货柜嘅吊运啦、货柜嘅陆上运输啦，同埋货柜堆放同埋货物嘅装卸等等等等等。 嗯，可唔可以讲下啲货柜吊运嘅潜在问题呢？ 当然 sure 啦，完全无懈可击，我可以讲晒俾你听啊！我今日做咗功课准备。 等等先 吓，等咩啊 ，Miss Lam？ 阿田啊，我系问紧豪仔嘅， 吓， 豪仔你识唔识答啊？ 哎呀 ，sorry， 你条问题咩话？ 系啊，货柜吊运嘅潜在问题啊！ Miss Lam 啊，不如咁啦，就俾佢系攞谂一谂先啦，好冇先系，因为咧，你见到个样吓，我答住先。潜在嘅问题咧就包括啲咩咧？就系冇采用适当嘅起重机械设备嚟呢个进行呢个吊运啦。货柜重量咧超过机械设备嘅安全操作负荷啦，仲有冇提供安全上落货柜嘅设施啦，容易酿成工友从高处堕下嘅意外啊！ 豪仔， 点解你唔赞我啊 ，Miss Lam？ 完美啦 ，OK OK， 仲有啊，就系工友咧冇松开货柜啊，系稳于拖架上面嘅锁啦，就进行起吊啊，同埋咧用嚟啊吊运货柜嘅四脚吊索钩，佢冇用啊，又内向外勾住货柜嘅夹角接头等等等等，嗱呢啲咧都系咧施工方法不当吓，有机会咧导致意外嘅。喂，你搞咩鬼噶？你啊吓问我有冇温书，你自己冇温嘅咩吓？ 咁我以为佢净系问你啊嘛。 做咩问我啫？咁我两个人嚟噶嘛，你快啲上去啊，吓搵啲资料啦，唔系俾 Miss Lam 啊问到你口硬硬啊。 OK OK OK， 好啦，咁货柜喺陆上运输嘅时候，又会可能出现乜嘢问题呢？豪仔，呢条你答得唔得 啊？你等一等下，我找到的。 找得 有机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工友可能没有确定货柜已经是找在拖架上，拖头车辆就直接开。又或者放在运输车辆上的货柜没有由夹角接头支撑住，还有工友冇安全正確嘅驾驶态度，都有机会造成危险嘅。 哇，你完全读出嚟咯！ 突然之间又会答得咁流利嘅， 阿先生真系觉得佢流利。 货柜嘅堆放又有乜嘢要注意咧，先至唔会令到啲货柜有倒塌嘅危险啊？ 阿先生，你听住啦，喺堆叠货柜嘅时候，要确保咧顶部咧同埋底部嘅夹角接头咧系紧密接合，系紧密吓，咁啊防止货柜嘅地面咧唔平坦，排水欠佳，又或者咧有障碍物等等啦吓，又冇设定啊货柜堆叠嘅高度限制咧，都容易出现货柜倒塌嘅危险 ，dangerous！ 哇，好嘢喎，阿田吓，听落你今日真系做足晒功课先嚟上堂喎， 梗系啦，叻女啊，咪上个星期吓，炳你啊吓，问到我口硬硬，我都唔好意思啊，系咪先啊？ Miss Lam 啊，你唔好俾头先我嘅表现呃到你啊！我系一时失手嘅咋，其实我都系准备十足嘅。 你手指去咗边度咧？ 系咯，嗬，咁咪好啊！你话我知啊。当要装卸货物嘅时候，有机会出现嘅问题又包括啲乜嘢啊？ 就咁样嘅，货柜内使用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咧，冇先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制晒紧，又或者咧喺装卸货物嘅时候咧，负责堆叠嘅人咧仍然逗留喺货柜里边。 哎呀，咁点算啊？ 又或者咧打开承载货物嘅货柜嘅时候咧，冇采取措施咧防止柜内嘅货物跌落嚟等等，呢啲都会导致意外嘅原因嚟噶。 综合咗头先你哋所讲嘅呢啲潜在危险咧，可以话系因为工友嘅沟通、认知、经验、态度同埋监管不足而导致嘅意外。咁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啊？ 啊，呢、这个梗系有解决啦。咁啊，要有一套良好同埋咧安全嘅施工方法。就例如安全施工方法咧，应该由啊对嗰项啊嘅工作足有足够经验同埋认识嘅人士去负责啦。啊，筹划啊同埋制定啊嘛。然后咧就以书面或者口述列出啊所定嘅步骤同埋程序，同埋咧啊参与嘅工友咧要清晰沟通，各自咧肩负责任。啊，我哋要。吓、啊，做人有责任啊嘛，认真啊监管，确保咧施工方法咧能够咧贯彻执行，务求咧达至安全施工。 其实我都识噶，你可以留啲俾我答噶。 系啊，咁你答啦。 Miss Lam 啊，你听住啦。 嗯，好啊。 我估咧你会问关于第五个范畴环境嘅潜在问题。咁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对于施工安全真係有好大影响㗎。所以呢，工作之前要对施工环境呢认真规划同埋安排係好重要㗎。不过我唔记得咗啊。 哦，等我话你知啦。嗱，包括呢要提供合适而安全嘅进出途径。喺使用机械设备作货柜处理作业嘅地方呢要架设围栏。用分隔线或者係交通标志清晰咁界定唔同嘅范围。亦都要管制住停车场的车辆安装适当的黄色闪灯警号，还要确保他们在货柜场内会着回盏闪灯。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呢？ Miss Sam， 我知道有什么改善措施可以做，例如要架设围栏，确保所有进入货柜场的人士都有适当的入口进出，藉以管制人群，同时管制只获授权的车辆才能够进入这个货柜场。 是啊，应该小心地安排货柜处理操作的机械设备和车辆的流动模式，去减少任何路线冲突同埋可能发生嘅危险，仲要喺显眼嘅位置咧张贴安全速度嘅标志，确保操作员知道速度限制。加强安全巡查同埋安全检测咧，都系对工作有好大嘅帮助噶。 哇 ，Miss Sam 你真犀利啊！ 今次有老师帮我哋啫，系啊，所以 Miss Sam 啊，咁其实我都讲得到嘅，不过冇你咁顺口啫嘛。 阿豪仔啊，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喎吓。不如你试下放低你部电话，再从头讲一次啊！ 啊，你觉得我出猫啊？我其实就即系 讲一次都系几好嘅吓。不如你讲啦，嗱，不过沙声啊，边声你放我句啊？ 阿豪仔，为咗要确保你真系清楚明白咁样知道以上嘅内容咧，我希望你可以从头讲一次嘅。 由头 系啊，不如我哋由头开始再讲一次啊！ 放我句咧，佢烂声啊！ 为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另外呢，如果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永远有 始终肯批我嘅莽撞，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晚鱼塘，帅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乱和假装光湿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来得及，记低一切嘅美好。 构思呢首作品嘅时候咧，谂过将自己同另一半所经历嘅低潮写低嘅，但后来又惊大家会顶唔顺，所以咧就将佢哋喺经历中所领略嘅，转化为每对恋人都需要学习嘅相处之道，就系、是、珍惜彼此啦。作曲 Nick Choi，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Jason Ku Nick Choi。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Suki S 一百岁备忘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最尾差唔多十分钟嘅时间。 嗱，如果第 差唔多咯， 系咯，八分钟。我好记得咧，啊，即系彭仔，可能你未听过啦。豪仔咧，佢两个细路，佢大仔出世嘅时候咧，咁啊，记得佢咧就话咧，夜晚咧佢不停咁喊，佢唔瞓觉。 哦， 咁跟住，于是乎咧，佢两公婆做咗啲咩事咧？就摆咗一本咧。 通胜咯， 通胜 摆喺床头， 喺床头咁咧，跟住话咧，佢咧可能咧就 震慑佢， 系啦，就一震慑啦。点解咧？跟住就话咧，可能有床头婆婆咧同佢玩猜包剪搭，所以搞到佢唔瞓咁样。 但我听过啲老人家话摆嚿肉压喺个 都有嘅，金钱啊咩都得噶， 系葫芦鸡 嘅 咩？ 系啊，可以噶，可以噶，真 嘅。咁如果系 咁，我要三只鸡， 鸡蛋仔俾你好冇？ 系啦，咁佢系做咗呢啲事嘅。但我想问你，仲有冇其他嘢咧？系诶，即系呢件事， 我谂你 都好有印象。 我谂系你两公婆已经无计可施 啦。仲有冇其他事做过啊？ 冇啦，冇啦。 仲有冇其他迷信嘢做过？ 够啦，呢个已经好尽噶啦，真系。 哦，阿细仔冇呢啲事发生。 细仔冇啊，瞓得好好。唔系佢都成日喊醒嘅，但我哋已经知道咗唔关佢事啦嘛。 即系唔关床头婆婆事。 系啦系啦，所以咪唔会再用呢招咯。 点解会知道咧？ 问过啦嘛，床头婆婆，我唔搞呢个细仔啦。 嗰次其实系红梅婆婆嚟 嘅。系啦。 咁啊，彭仔你咧吓，你又即系每逢年头年尾，你又摄太岁，又喺度 如果可以做嘅，我都做足噶。 系系，咁个心。即系嗰个心系，即系令到你可以 心系就家国咯， 系 定 系咯。 定 我讲嘅呢啲咁嘅拜神嘢，关咩心系家国咧？ 咩心系啊嘛？ 你咩都可以楞得到国。 系啊，我想问你，有冇真系试过一次咧？真系咧，可能好担心、好惊嘅时候咧，跟住担心受怕嘅时候，真系去揾一啲呢啲叫做所谓少少迷信嘢，跟住咧就系令到自己 有啊！ 俾你 咁样讲多一次。我好似有讲过俾你听 嘅，咩啊？ 曾几何时，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有一天啊，点解突然之间多有啲烦恼事喺外边咧发生，攻到我哋呢边嘅咁样，即系话咧外边有啲说话或者有啲流言蜚语咁样，咁咧就又牵涉埋我哋咁样啊！哎呀，点解咁样噶？好难去澄清嘅，不咁样。於是我望下嗰個有個流水中中的，有個風水陣， 跟住咧 流水中中冇水嘅， 哦， 原來壞 咗， 跟住咧就於是乎咧，哇！ 於是乎我就夜晚都 漏嘢都去捧盆水翻嚟， 八點幾九點啦， 攞嚟買個新嘅， 去買個新啦， 係啱。 結果咧， 點解你唔加翻水咪得咯？ 壞咗啊！ 你冇水 啊！結果我買得翻嚟咧，即刻就漏嘢啫，咩十點幾十一點咧都翻 翻嚟翻水， 跟翻嚟個位嗰度整翻佢。 咁即係嗰 時安樂啫，跟住嗰陣時冇再發酵落去咧。 佢人精神咗，胃口好咗， 系啊， 个人连 便便都舒畅咗。 会啊会啊。 O K， 咁即系各自都有。 咁嗰次都算系我最癫嘅一次。 O K， 近排嘅事系嘛？ 咪年龄啫嘛。 O K， 嗱，台湾咧有一个咧阿婆婆啊， 婆婆 定系嫲嫲咧，因为佢叫婆婆啊嘛吓。但系咧，因为佢咧话紧张到咧，紧张佢个孙啊，即系话紧张个孙咧，佢话咧啊，即系因为佢可能咧即系同一齐屋企住啦，咁啊睇住个孙咧，可能咧就好似阿豪仔咁啊，啊点解夜晚成日都哭哭闹闹嘅咧咁？ 系。 咁即係话係枕住都哭哭闹闹，咁即係啲小朋友喊总有一啲原因㗎嘛。咁但係呢个婆婆呢就超劲迷信。 係。 於是乎呢，咁佢走去呢，即係做用佢个自己自家方法，就走去呢嗰啲庙宇度收经咁样。 收经。 咩嚟噶？ 去庙宇收经。 诵经㗎嘛。 收埋自己啲月经。 诵经系嘛？ 个经系惊吓个经， 哦， 系啦， 我希望神明帮佢收。 应该要嫲嫲啦， 系咪即系 要去收经？ 即系请嗰啲神明帮佢收拾嗰啲经方， 系咪叫收经噶？ 系啊，台湾用语叫收经噶。 你谂下，你谂下，几可怕先得噶？哎呀，菩萨啊，保佑啊！ 咁喊啊，我收唔到经噶嘛，即系自己走去收。 个菩萨话。阿婆，你唔系收咗噶 啦？你做阿婆噶咯，仲未 惹起误会啊？ 唔系， 好惊啊！我而家真系。 台湾用嘅叫收惊噶， 哎呀， 即系佢嗰啲叫做咩？我搵翻 好啦，好啦，好啦，佢系想啲跟住咧，神明帮佢， 点知就真系收咗惊。 咁可能唔系再翻翻嚟，可能系咁啊。跟住咧就唔系唔紧要啊，即系话可能呢个阿婆婆可能真系好紧张嘅，咁啊都系好事啊。但系问题系佢系由嗰个小朋友。哎，喺佢嗰个即系喺屋企成长嘅时候咧，由B B 啦，跟住 小 朋友啦， 少年人 啦，系啊，佢话咧佢个做新抱嘅咧，佢嗌救命，佢话我奶奶真系傻的吗？ 做咩啊？ 佢系唔系咧？佢都话要走去收经我。对唔住，佢真系咁 讲， 佢真系 收起啲惊吓， 我又可以继续讲。跟住咧， 佢话佢令到佢好烦啊！ 咁 佢 点做啲咩啊？ 即系呢个婆婆，佢系觉得屋企所有唔如意嘅事咧，都系有啲 同啲 惊 有关嘅， 系啦系啦， 都要收起佢。 佢话咧，就连咧，佢嘅问题就系话，佢个收惊行为咧，佢话令到咧，佢真系咁讲噶嘛？佢话咧，嗰啲小朋友咧。 长大得好快，即系快到长大咁样，咁啊真系会系咁样。佢、啊、又走去收经咧，就话啦：哎呀，点解会咁样噶？点解我啲孙 佢想慢啲啊？ 即系生得太高大又要收经， 系啦系啦， 生得太慢又收经， 系啦系啦， 得太快。 佢系又收，唔系又收啊！佢话令到佢好烦恼啊，令到呢个新抱。佢话点解可以点样可以先帮到呢、這个？ 佢唔好出声、啊， 我知道。 佢奶奶连佢都收埋， 唔系。于是乎，佢新抱自己都去收经。系啦，因为个新抱去到就话我奶奶成日咁样，我觉得好惊，同我收惊， 哇！真系咧，佢话咧吓，真系好烦啊！翻来即系呢个家庭呢件事咧，令到好影响到佢，因为佢奶奶就系成日已经吟佢啦，但系跟住走去庙宇里面去即系祈福啊，可能就系做呢啲咁嘅 嘢啦。咁都唔烦到佢入祈福啫嘛？ 唔系啊，但系可能翻嚟有 就收惊咯， 系咯，唔紧要噶。咁佢有咩实际上麻烦到佢啊？ 分口人， 唔系因为佢觉得喂呢啲小朋友成长间就好正常嘅。佢唔好大惊小怪， 咁婆婆收经都好正常啫，几十岁佢梗系紧张屋企啲细路噶，系咯， 收经啊， 唔系啊，佢都相信呢啲嘢啊嘛， 系啊， 系咯，咁不如以后同佢画个时间表咯，阿婆你一三五就收，二四六我就经，系啦，礼拜就大家休息啦，好唔好？咁听日点啊？就听日见啦， 好啦， 拜拜。